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日日听风骚，日日心情好。小张张喺度， 依台呢一排特别多同事生日， 系、啊、 你特别感受到呢一份开心，系咪啊？ 冇错， 所以喺度我亦都系祝福嘅，就系所有啊今个月生日嘅所有嘅朋友嘅话咧，都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我系小曳， 一条好浅嘅 IQ 题，你哋必须要识。唔准咁样， 讲 啦，嚟 ，QR 走埋一齐就系 QR 曲啦，系咪？ 系。 咁 Q R 走埋一齐，仲可以系乜嘢咧？ 系咪都系 Q R 咩咁样噶？ 你自己用心、啊、 走埋一齐，仲可以叫做乜 ？Q Q 地啊？ 唔系， 系咩嚟噶？估乜嘢噶？ 梗系同我哋 relate 啦， 同、 哦、我哋节目 relate 啊。 Q R 又 Q 又 R 嘅，又 Q 又 R。 五四 right。 三 wrong 咩啊？ 搞错又 Q 啱唔啱？ 系 又 Q Q 即系 Q C U T E 唔系啊！ 我头先咪问 Q 你咯， 四 三 俾少时间我，俾少讲嘅时间我。 阿俾啲挑战你，同今日有关嘅 哦， 同今日有关 系啊！嗱，好大挑战啊！你摸你又唔识啊？ 今日礼拜三有咩？哦。 Winnie and Rachel， 就系我哋嘅斯达， 斯达， 今日又出嚟啦， 系啦。 十点搭三开始，我哋风骚快活人。上星期开始，我哋有呢个风骚斯达，每逢星期三出现咗喺呢一个十二点后，亦都参与我哋嘅片段人间一齐演出，所以我哋嘅客家婆会提早喺十一点后出现，大家记得呢个安排啦噃。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三小时的 party 已经开始了。风骚斯达同我哋玩啲乜嘢啦？ 好啊！ 喺呢个啊交流时候出现嘅，话琴日咧我哋讲到咧，每一个人咧都有一种童心啊、童真啦吓 ，Peter Pan syndrome 啦。小朋友咧，小朋友最惊乜嘢咧？阿马老师，你觉得？ 小朋友最惊 喊 翻学啊，考试啊，啊打针好多嘢惊， 打针好多惊，系啊，因为唔识噶嘛，唔知嘛， 系 啊， 打针都系噶， 系啊，吓耐。 但系以前成日都要打针啊，咩又霍乱啊，又唔知咩嗰啲，即系好多嗰啲叫做 系 中牛痘啊，嗰啲 click 啦。又想讲咧，就系细路仔最惊咩？最惊罚或者最惊俾老师闹，因为咧个个老师 关嘅都 系啊，好似我咁，我唔惊老师闹， 我真系唔惊噶，或者系已经恩晒皮嗰啲咧，日日都计落家常便饭系嘛？ 恩皮 好耐冇听过， 恩皮仔， 唔好意思，大家明唔明咩叫恩皮？ 即系啲皮好厚， 系啊， 又唔惊啦。 唔系嗰啲即系本皮啊， 系 啊，系啊，系啊， 已经闹到纯晒。 系啊，咩啊，系咁噶 啦，咁啦， 系啊，半皮嗰啲。 闹我觉得唔。 但系你觉得以前啲老师嚟考咗恶啲嘅咩？同埋系即系嗰啲惩罚，惩罚系严厉好多嘅咩？就算我屋企啊， 唔系咩？ 我阿妈 系啦。 系咯， 我喺我以前嚴厲好多咯。 你問我哋啊嘛， 係 啊，會嚴厲好多。我阿媽罰我跪㗎嗰陣時， 我阿媽又未罰我跪過。 我跪嘅，佢仲話我蠢添啊！事後同啲家嗰啲人講幾蠢啊！我罰佢跪啦，我買餸啦，買嚟送翻嚟，佢仲跪緊啊！咁樣嘅，即係佢 中間冇起身啊？ 其實有，聽到個開門家跪翻低啦，係咪先？即係咁咯，係啦。咁有一段片咧，就喺網上流傳，咁啲人咧就話：哇！喺而家啲家長仲會做啲咁嚴厲嘅懲罰咩咁樣？咁就話有個細路仔，即係平時讀書可能曳啦，唔知恩皮啲咩啦咁樣。咁有三個人喺身邊嘅，一個咧就媽咪啦，一個就補習老師啦，另外仲有一個老師添嘅。咁咧就係媽咪咧就睇。即系就咁睇住件事，另外咧补习老师就打佢手板，唔知佢曳啲咩啦吓。另外仲有一个老师咧，就要佢自己咧拆嗱，即系咁样掉烂嗰啲模型，佢砌咗啲模型，你自己作烂佢咁样样。最唔好系咩咧？嗱，咁啲人都话有三样有差啦。 当住啲大人面咧，当住其他人面咧，我意思系 系啦，即系啲 嗱咁咩事先？你讲。 嗱，佢唔知佢唔知道發咗咩事，可能佢曳，可能佢唔合格。 我好难话佢啱唔啱噶喎。 但最后一样嘢，大家话最唔啱。你知唔知系咩？ 咩啊？ 打佢！ 今时今日会有，以前系 冚佢， 唔系摆上去一啲平台俾人睇。佢话呢一个咧，唔单止你在场嘅三个大人咧，对佢一啲嘅心理嘅影响啦，即系啦咁样。但最唔好系乜嘢？就系将佢摆上平台，于是个个都睇到。可能有啲同学仔话：，我琴日睇片咧，以前唔会噶嘛，系咪先？即系冇呢个社交平台嘅时候。即系人哋最多见到你藤条楞，你琴日惊俾阿妈打咧，最多系咁嘅啫。但系而家唔系，我琴日喺网度睇到你条片，系一个好大嘅伤害。但系细个嘅时候咧，有冇试过？即系阿爸阿妈要你抌咗个玩具，或者自己整烂佢咁？其实呢样嘢都几 冇， 几冇喎，即系几伤个小朋友嘅心灵。因为佢自己最中意嗰样嘢，就系要佢，我要你亲手整烂佢 ，plung 咁样。哇，佢惨， 系踢散嗰啲嘢啫。即系我用积木砌好啲嘢， 哦，咁啲 唔 算烂， 咁样踢散。 点 解你笑 乜嘢啊？但系我觉得好好笑。如果你真系马妈妈又系有啲咩咁巴闭啊？ 你 佢笑得好开心。 我觉得真系哇，好其实好好啊。 但系你咪砌翻咯，你唔 系 烂。 点解啊？你可唔可以讲讲嗰件事啊？咁对你自己嚟讲，佢个成长有冇有一个阴有冇阴影啊？有冇到时今日今时今日我唔敢再砌嘢？唔系咯，之后你就最中意砌嘢咯。而家成日都砌模型，系咪就因为嗰阵时嚟噶？喂，可能一个补偿心态嚟。 其实我系攞啲积木啊、毛毛啊、一啲棋啊咁，所有砌得几多砌，佢都系闹我啲成绩差。因为我平时都几高分嘅，八啊几九啊分嘅，嗰次七啊几，佢好嬲，佢话你净系挂住 七啊几就已经要闹噶啦。 系啊，佢话你净系挂住砌积木啊嗱，踢。咁一踢咧，点知有啲棋碌下碌下咧，佢赚啲钱差，我扶住佢， 再嬲多次， 你有冇笑啊？你一定有笑啊！就算冇笑嘅话，个心里面都有笑 啊！死 啊！跟住再谂翻件事嘅，一定焗蟹啊！ 我真系觉得好好笑， 系咪先？嗱呢啲咁，嗱唔系话咩嘢，而系你细个一定有嘅， 系啊， 即系阿爸阿妈懒劲咁样， 佢踢啲嘢 跟住自己笑真， 系咪先？ 系啊， 一定有嘅， 系啊。 系 我真系觉得 平衡翻自己个心理啊！ 即刻开心翻系嘛， 开心翻。 唔系，但系其实我谂即系教小朋友咧，大家真系唔好将父母嘅情绪咧睇喺佢哋身上咯。因为真系嘅，有时你同啲大人喺度倾开啊，嗬，有一啲嘢而系好微细，好微细，好微细，佢记一世嘅。 系啊。 即系可能嘅就系阿妈可能气在心头里面嘅就系讲咗一句嘢、 啊，你要做乞衣啦咁样嘢， 系啦、啊，跟住佢走咗做乞衣咁啊， 咁听话，第一次咁听话，即刻走做乞衣 咁系咪先？ 即刻撕烂自己啲衫去做乞衣啊！点解 要 卖面？ 点解卖面？其实明明好靓仔啊，系都要整烂晒佢，系啊！ 我就做乞衣俾你， 尽快留长头发， 冇得尽快喎。 系唔理咧？ 我记得你嗱，你好难啊！如果阿妈咁样，你做乞衣啦咁，跟住佢真系做乞衣，咁跟住咧，阿妈就佢阿妈就问佢：点解你要做乞衣啊？就因为你叫啊！你几难啊？ 系啊，好难啊！ 阿妈就哎呀，我冇谂过当时讲咗一句说话， 一个礼拜落街自己搵唔到啦。变咗啦，成个乞衣咁样，呢个就我乞衣仔啦。 我原真系乞衣仔， 我原来呢个系咁样嚟嘅， 就变乞衣仔。 即系可能隔篱阿陈太问你哋，你个仔喺边个仔？我带你落嚟，跟佢介绍。 呢个乞衣 街尾呢个就乞衣仔。 师姐个发财钱啦，系啊，好兴旺喎！师姐个发财钱啦， 唉，一个礼拜佢仲学识拉二胡。神速 系啊！点不知佢执咗一个太阳眼镜， 戴埋太阳眼镜， 哎呀，唔好啊嘛， 系唔好， 系啊，所以即系从呢个故仔，我想讲俾普天下嘅父母听，唔好乱咁喺细路仔面前嗰度讲嘢，系咪啊？ 真系唔好， 唔系 佢听 你话又唔系， 系啊，唔听你话，叫你做乞衣啦，你坐喺度做乜嘢？ 做乜嘢？你做律师啊？我嗌你做乞衣啊！好难做噶，做细路都 以为听你话啊嘛， 系啊，哎呀，哎呀，好热， 系咪啫？ 系呀， 唔好嘛， 真系唔好， 系啊。咁啊，呢单嘢嘅话，我亦都觉得系嘅，即系永远都系。其实唔单止系阿爸阿妈，二次伤害之外嘅话，仲要系你唔知道摆咗上网之后无冤佛界噶， 系啊， 你可以去到嘅就唔知你巴拿马都可能有人会睇到啊，系咪啊？ 加拿大阿姨打电话翻嚟， 网上世界辽阔得很嗱，即系呢个喺国内发生，我哋香港都知道啦，系咪先？都睇埋嗰条片啦，系咪？ 唔系啊，我哋本来唔知系你讲出嚟 咁我咪好衰， 我根本就唔想知。 咁我咪好衰， 就系你， 咪系咯， 好衰， 最衰套系你。 我想唔想做乞衣啊？我要唔要做乞衣？ 出嚟啦，出嚟啦！你披萨嗰度乞啊？ 呢样嘢，我哋就差唔到住。你问你自己屋企人。 呢啲系冇同情心啦。 梁继章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系马小强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系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最近咧，我哋咧以台有家传菜、家传爱啦吓。其实咧，无论爸爸妈妈几恶到啦，即系以前啦吓，闹我哋啊，或者有时罚我哋咧，总会有啲嘢好记得嘅。即系嗰啲恶嘅会记得，但系好嘅你都会记得。咁最近你都录咗啲宣传声带啦。咁啊 ，Sarah， 我记得琴日出咗你啦。咁我嗰次咧，我记得我讲咧就系阿妈好中意整一啲嘅蒸猪肉啊，梅菜蒸猪肉，但系好奇怪，佢做嗰啲蒸猪肉咧系甜嘅，即系甜味多过咸。 梅菜有两只噶嘛，系啊，梅菜有甜梅菜同埋比较咸少少噶嘛。 到而家我都食唔翻佢整嗰種感覺，唔知其實我都唔知係一種感覺定係真係個味覺 啦。一定係感覺，同埋另外一樣嘢，一定係個個都唔可以複製嘅，係愛， 冇錯， 係愛啊。 嗯，好記得啊！阿小雲，你記唔記得你講咩噶嗰次？即係家傳菜 楊凌魚啊嘛！呢、這個我錄咗好耐啦，我點會唔記得？ 我都記得，我親眼睇住你錄嘅。我哋仲同阿欣欣兩個喺度同你改添， 佢秒曬嘴啊！ 梗係啦，即係我等你放工啊，老細。 好啦，咁所以大家一路聽住咧，慢慢就會聽到不同嘅 DJ 講句家傳菜、家傳愛嘅十點半聽緊風騷發人啊！今日呢樣風騷師，但係一陣間教學十二點後就會出現。留意，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第二日会议，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连同香港和澳门将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其后致辞的时候表示，首批透过高才通计划来港的人才，当局推算他们来港的一年期间已经为本港带来340亿经济贡献，为本地生产总值拉动 1.2%。 孙玉涵指，特区政府成立的人才办公室会积极担当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香港、澳门人才的联系角色，全力推动高端人才的培训、研讨和项目对接等的活动，推动人才发展高度融合，加快推动大湾区建立人才高地。国泰航空旗下香港快运即日起推出新的行李政策，由以往的两种票价选项增加至四种。最便宜票价级别的乘客只可以带一件随身行李，重量上限7公斤。机舱行李需额外加购，按重量收费，分20公斤和32公斤。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出席股东会的时候说，香港快運屬於低成本航空，會參考亞洲區內同業的做法和客戶需要。有關措施是回應客戶在沒有機艙行李的情況之下對機票價格的期望。他強調，國泰以商品牌策略發展客運，未來會擴展以往香港旅客無法直飛的航點，下半年會陸續公布。林兆波又說，集團已經達成今季客運運力回復至疫情前80%的目標，出年首季全面恢復運力的目標進度非常理想，有信心能夠達標。在以色列表明哈馬斯接受的停火提議不可接受之後，以軍持續向加沙南部拉法東部地區發動空襲，據報造成數十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加沙城一间医院表示，当地一间房屋遭到袭击，导致一个家庭7名成员丧生。在埃及开罗参与停火谈判的代表预料星期三会恢复谈判。美国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仍然存在的分歧有望透过修订后的协议文本弥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以巴领导人展现出政治勇气，早日达成停火协议， 又話如果持續數週的和平外交努力未能夠達成停火協議，被扣押人員不能夠獲釋。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拉法遭到毀滅性進攻，將會是一場悲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79点，系升100点，总成交金额39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8.6升2.8，小米集团18.94升1蚊，友邦保险61.25无升跌。美团115.9升4毫，盈富基金18.7升1.4，汇丰控股70.55升8.5，阿里巴巴78.15系升1毫，快手58.65跌3.5，商汤1.67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66.54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55.23。瑞士法郎0.91，加元1.375，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38303点，跌531点。港金报215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3.1090美元。卖出23.1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宗道路工程嘅，喺城西道啊，城西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薄扶林方向近住西长街北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万怡酒店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城西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薄扶林方向近住西长街北对出，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翻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万怡酒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回沙田市中心方向近着美林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思瑞入口去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 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早上十点到八，风骚快活人继续我哋嘅节目。记唔记得香港以前曾经有一大段时间，一年咧就有一大扎嗰啲叫共享单车咧，喺不同嘅地方咧，尤其是嗰啲郊野公园啊、单车径啊，嗰时好。 但系下场好惨啊！系见到 系生晒锈啊！ 唔系，我见到有时有啲俾人拱咗落去咧，啲河啊浸住， 啲水浸住啊，咁就已经系变咗一个，即系可以证实系一个生意上嘅失败啦，可唔可以咁讲？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用。我都玩過嘅，雖然我就覺得佢啲車麻麻地好踩，即係相比一啲你自己踩開嘅咁樣。澳洲最近咧為咗舒緩呢一個交通擠塞，車太多咧，推出一個叫做共享汽車啦，冇錯。 考耐㗎啦個辦法，係 啊，我覺得唔 work 嘅。 你覺得 work 唔 work 啊？ 唔 work。 共享汽車咧就間公司啦，咁就俾嗰啲人登記，即係你唔係求其自己推出嘅，你登記咗呢間公司咧，咁啲人去嗰間公司 search 咧就可以揾到有啲咩車，譬如七人車啊，等等啦，咁然之後就租就俾錢你嘅，咁當然公司可能又抽翻啲啊咁樣，咁意思即係話咧，其實我見香港有時都係㗎，好多停車場好多車咧係擺嘅啫，因為有啲咧係基本上可能多過一架車啦，咁就今日用呢架，嗰日就擺喺度咯， 咪好似你咁咯。 得我明 白，好嘢一比零， 咁佢咪可以共享咯？ 系啊， 系啊，佢即系俾人炸咯， 唔舍得 哦。 咁咧呢个就系俾啲人咧可以嗰啲叫咩？尽量等嗰啲 fully utilized 就得，尽量等嗰啲唔用嘅嘢都有人可以用到， 唔好摆喺度 浪费。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即系譬如可能你咁样有两架车，咁你揸住一架，咁另外一架车就可以俾人哋用啦， 系啦，租嚟用啦，即系 咁样 OK， 咁样 OK。我以为譬如话我。 以为咩泥掹啊嗰啲啊， 系啊，然后中途啊上你部车嗰啲啊， 啊嗰啲有嘅，因为嗰时候我曾经嘅就访问过有一班朋友，但系佢哋就系住埋啦，而咁样嘅话，我觉得 work 嘅，就 系 住埋同一条村， 系 住埋同一条村嘅话，系啦，大家差唔多翻工时间，每一日我系其实基本上我就每人揸一架车，何必咧？咁如果就可能佢哋就会系有一个 group 啦，咁今日哦，然后今日咧就系小强出车，咁跟住我就几多点钟，咁我就佢就喺佢自己屋企度出车，沿路可能嘅就系有四个位，系啦。咁跟住佢就哦，原来就小张张咁样就系喺下一个，唔知系八点十分，我哋就接佢啦。咁下一个嘅话就八点十二分，就话喺 B 座度就接 B 个咪。接晒之后嘅话，成架车满晒之后就将佢出去。 系啊， 系 啊， 跟住去到可能喺九龙塘嗰度，跟住掉低咁样咯。系啊，几 好 噶。 系啊， 系啊， 系啊。咁佢最主要咧嘅背后嘅理念咧就系等啲人唔使买车，因为你如果你系共享嘅就唔需要啦，因为啲人可能系一年可能用两三次吓，即系咁咯，即系唔会日日需要用，咁就可以用呢啲叫。共享車輛啦，咁樣咁咯。 咁點收錢啊？即係如果你借咗俾人嘅話， 有一間公司， 有一間公司嘅 租車咁， 即係你可以登記呢間公司，係啦，我嘅車係一二三四咁登記咗，係架七人車，咁你形容咗，擺你架車上，即係叫上架啦，即係擺上去。咁啲人就好似自己 search 租車公司咯，但係呢啲就唔係租車公司嘅物件嚟嘅，就係啲私人擺上去嘅。 問下潮潮先，即係如果萬一有咩事嘅話，咁嗰啲可能保險公司會唔會有唔同啊？即係第一 保 險方面。都好 得唔得啊？ 共享排废咯，咩啊？我成日揸你架车，系咪先？几好啊？整车系咪啊？共享作系咩啊？嗰啲咪维修咯， 大家负担冇咁衰。嗱，不过咁，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冇事就冇事啦，即系你整污糟咗佢架车 ，high 翻佢架车，呢啲系 好难嘅， 你明唔明啊？ 其实会唔会一倾就已经系就系嚟紧啊？一个人就唔应该有两架车，我唔系话你啊， 但系佢难免系会即系对少少戆嘅，难免 难免嘅，佢好中意咁嘅，系啊，明明都已经唔系讲九 A 嘅，佢就会觉得啦，你讲九 B 的嚟讲紧我， 系啊，系， 系咪咧？即 以其實真係應該係盡量將自己所擁有嘅嘢減少啊！我嘅意思係， 係都啱，係 咪？尤其隨住你年齡增加咧，其實實際上真係唔應該有咁多雜崩楞同埋太多嘅嘢咧，容許自己即係再喺度囤積咯，所謂 啱啊， 啱唔啱啊？ 同意，完全同意啊！所以將身外物抌曬， 係啊， 我都盡量，因為太冇用嘅，真係冇用，係啊！ 你係就狠心一次嘅啫。 诶，同意啊！ 系啊，即系狠心一下咋、 啊？我即系好似我上次抌晒啲相啊，所有全部抌晒、啊。咪 系咯，对你个人生有冇啲咩影响、啊 我觉得好开心。 我觉得 你上次讲有个方法好嘅，摆、啊、一个箱，你喺个物件咧，你就会唔舍得摆晒一个箱，跟住摆可能一个月，然之后成个箱唔好再睇啦，唔好打开，咁就抌。 但系个墙角落已经越。都越多箱 其实有时有啲屋企系咁样， 系啊， 迷你仓咪咁嚟嘅咯，系嘛、啊？都系唔好啦，摆喺嗰度睇下，一年之后我仲记唔记得？第一摆摆十年， 但我真系会第一时间抌晒佢，真系唔知啊！ 我都觉得系 乜鬼啊！ 连嗰个月啊，我都悭翻， 即时抌咗佢 啦，系 啊， 啊， 越嚟越轻松，放低心中嘅牵挂。 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好多时候系嘛向前看噶嘛，好似条鲨鱼咁样，我只系不断咁向前游噶咋，我唔会向后望嘅。 好，我哋一齐向前，十点搭九，翻嚟会有呢一个经典重现，一人一首代表作。 Is there a fire in your heart? Is it burning out of control?I just got to know,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m I always on your mind? Do you think about me night and day? Are you willing to go all the wa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Sensation every time you hear my name. Tell me, is it just a ga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Is this the time we waited for? Is this the key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Better tell me.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经典重现之一人一首代表作。以佢哋歌手名，大家应该一定记得啦。佢个名叫做陈淑桦，来自台湾地区。 同年已入咗歌坛，经过多年嘅磨练之后，1982年以《夕阳伴我归》得到当日歌曲竞赛嘅奖项。佢唱嘅歌非常之多，发行过30几张专辑，有华语、英语、台语等等。但系佢嘅经典作、代表作，相信呢一首都系啦啩，就叫做《梦醒时分》。 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一人一首代表作，佢系陈淑桦。如果同你讲呢个名叫做黄泉音，可能你会唔知道边个，但系如果介绍系叫做黄兴平，你就会知道啦。来自一个演艺世家，爸爸系武打明星黄宇，有呢一首歌曲，仲记得吗？1992年大学嘅时候，有同学将佢唱歌嘅录音样本寄俾唱片公司，得到赏识，签约之后。开始有自己的作品，这一首就叫做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 别问我是谁，别问我是谁， 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如 1993年10月，黄兴薇推出第一张的国语大碟《别问我是谁》，正式进军台湾乐坛。第一主打就是这一首了，《别问我是谁》，凭这支歌登上台湾金曲龙虎榜的冠军位置，作为新人来讲相当之不错的成绩。除了两位女歌手之外，另外一位男歌手，他的名叫吴俊霖，或者应该介绍他做伍佰，台湾的创作男歌手、音乐制作人。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伍佰？原来有故事的。在他的作品里面，这首歌曲是我最喜欢，亦都是经常会听得到的。伍佰的这首叫做《浪人情歌》。 不要再想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原来他以前是卖槟榔的，家人咧将佢嘅得奖嗰啲学校嗰啲学分咧挂晒喺墙上边，啲客人买槟榔嘅时候，哇，系五方五百、哦，讲下讲下，五百就成为佢后来所用嘅艺名。浪人情歌，我哋有五百。呢位名系叫哈林啊，哈林渊，雨晴庆，曾经一首广东版本。张学友唱出仲记唔记得？而佢呢一个国语嘅版本就叫做《让我一次爱过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直爱个够，给你我所有。 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庾澄庆有呢一个版本。我一次爱过咁，来自台湾地区嘅男歌手，歌曲作词、音乐制作人、主持人，精通多样乐器，有音乐顽童之称。呢一首歌曲绝对系其中一首精彩嘅代表作品之一，经典歌曲、经典歌手，尽在经典重现。送俾大家有庾澄庆嘅呢一首。让我一次爱过够， 我的爱不再沉默，听见你呼唤我，我的心起起落落，像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 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嚟啦嚟啦，上堂啦上堂啦， 唔慢佢， 我知。 大赵海来哦，点嘅？ 系啊， 系啊， 早咗啊，上个礼拜前。 摄衣店啊嘛， 系啊，见面就摄衣店啦， 摄衣店，摄衣店都爱。 咁咪唔开心啲啊？ 海鲜， 海鲜啊，自海鲜最紧要海鲜。 海鲜 啦，你做完节目可以去街市买餸咯喎。 早啲食饭啊，早啲食饭。 要买一条冻豉咧，鲜成啲， 鲜成啲， 系啊系啊， 要买鱼啊， 鱼啊， 鱼 啦， 系啊， 仲要咧， 鸡啊， 买鸡。买吉 你 话我 买吉啊！ 你真系混吉啊！ 你系都要闹我做咩啫？你个客家婆， 借啲耳啦。好啦，又想问下啦喎。 系，请讲。 头先咧，我哋节目开头嘅时候，你就话啦，即系今日咧，俾个 Q R 曲我哋。 系啊， 冇错。 除此之外嘅话咧，每年嘅五月八号咧，对于好多歌迷嚟讲嘅话，都系一个即系日子嚟嘅。系乜嘢咧？ 嗯， 唔知， 唔知道。 听呢罐。 永恒听呢罐就是我哋永恒嘅邓丽君逝世二十九周年嘅日子，今日邓丽君我谂对于真系华语乐坛嚟讲，根本就系一个好大嘅影响， 无人可代替。 因为有好多嘅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由细听到大。 小城故事， 对于邓丽君好，请讲。 代表我的心， 你第一次接触嘅就系听呢罐。 甜蜜蜜， 听完杰多衰，而听麦鸡果，每一个人都有一首心目中邓丽君嘅。 我覺得係 全球華人都係， 係啊， 係啊， 我最中意咧，其實再見我的愛人， 係咯， 我哋係靚仔姐， 仲要唔係 淨係聽，係識唱喎。 係啊， 呢樣嘢我覺得真係我冇揾到另外一位歌手係真係咁犀利嘅，就係勇行。 勇平 冇错， 好犀利。 另外一首就系 Moon Represent， 月亮代表我的心， 唱啦。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爱也真。 呢首歌犀利到嘅咧就系、 是。 冇錯，嗱有一個英文版本啦，可以直譯啦。除此之外，仲有嘅就係咧，以前咧阿客家婆咧做一條喊咗annual dinner， 嗯， 哦， 趙雙卿愛國宴啊，叫做高油 唱。 即系外国人都会识唱， 佢哋会唱边首啊？ 唱国语嘛， 唔系边首啊？ 我就系讲紧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我嘅意思系话佢嗰个源远流长，以及嗰个流行程度，以及嗰个渗透力系可以去到嘅，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啦，唔同年代嘅，我谂而家嘅后生仔都识唱， 同埋 就算唔识唱都听过。 系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咧，嗰个意思就系话团圆啊， 冇错， 好有意思， 冇错，以及就系话即系你去。去谂一谂，你去望一望，就系、是、月亮就系代表我嘅心啦，系嘛？ 好美丽啊个图画， 你梗啦，同你讲，有冇试过用月亮代表我的心去示爱啊？你一定有啲嘅，阿孟强降啲来摊嗨，又或者月亮，我觉得真系好浪漫。 睇咗两句诗，我觉得好靓嘅。 请讲，用客家话讲出嚟。 唔识。水中月， 水中月 即是天上月。 嗯哼，天上月， 眼前人 系啊， 水中月， 眼前人 ，眼前人， 心上人。哇，好靓呢两句嘢，好靓，我觉得非常靓。 琴日我咪讲咗咯，心上人都好犀利， 系啊， 住喺心上面嘅人。 哇，咪咯，但我心已经好逼啊，因为好多人住咗， 都系啊，好 crowd， 挤逼户啊。 要叫啲人逼迁先得， 得啊！赶紧啲出嚟啦！ 我拣啲劏房都要住啊， 仲有内都好多人嚟紧添啊！ 系啊， 仲要你分晒嗰啲水表啊，嗰啲系咪啊？好麻烦。好啦，除咗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外嘅话，仲有啲咩经典啊？头先你有讲到甜蜜蜜啦，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就系呢五个字啊！你谂下，我净系在乎你一个，哇！即系将佢成个地位已系。 呢首歌又係 就忘記他啦， 忘記他嘅就係琴日你用咗啦，係 啊， 係啊，喺呢一個 Double Meaning 啊呢首歌， 係啊，請講 個劇 係。其實咧，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喺度準備緊呢一個今日永恆的鄧麗君嘅時候，我發覺嘅就係，你琴日咧咪用咗兩隻鄧麗君嘅歌曲嘅，你係咪就係唔喺唔知道嘅情況之下，覺得已經向咗佢致敬啦？ 係啊， 今日係佢逝世廿九週年，你諗下，係啊，用咗《小城故事》啦，同埋用咗《忘記他》，忘記他點樣 double 化？ 忘記他， 我知唔使唱，我嘅意思係點樣 double 化？ 即係琴日啊，肥妹。因为佢嗰个阿杨洋嗰个 角色， 求其系啊，求其 买 一只 锁匙扣俾佢。 后来去咗庙街 买咗饼带俾佢， 买俾佢。咁啊就 back 住阿杨洋嗰啲就系《小城故事》，因为佢知道国内当年啊好中意听嘅，佢就买俾佢。咁啊是但买一盒俾阿， 即系佢买咗，其实求其买嘅啫。 冇错啦，肥妹一听， 吓乜原来系咁噶，冇心买俾佢噶， 冇心啊！ 哎呀，好衰啊你， 听到忘记他， 但佢就好中意呢只歌。 佢就反而系中意呢一只歌， 系啦，因为佢都，系咪要忘記？ 觉得系咪应该要忘记呢一个人咧？ 咁咪陆续留意啦。个古仔仲继续会播落去噶， 系啊， 系你唔讲我都唔知啊， 系咪？ 有时有啲连续剧就有呢一个好处， 系啊， 你唔会系嘛？ 未必，因为其实有时真系未必知噶。我觉得咧，连续剧。或者是电影也好，或者是呢个广播剧也好，佢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一个人听都有唔同嘅演绎。 呢个好，呢个 唔同嘅睇法，其实冇啱，冇错。 系啦，同埋你当时嘅嗰个环境咧，我觉得好正。 所以有啲戏咧，你重睇咧个感觉又唔同， 冇错。 同埋有啲你会发现以前冇留意呢一个位。 有时有啲嘢嘅话，你系过分解读噶。咁我可以同阿分享下，我就最近就睇咗有一套电影啦。咁我哋亦都喺呢一个嘅就系讲电影介绍嗰度，我哋已经讲咗系咪？ 好啦，咁其实咧就系当睇完晒之后，我哋好好彩，因为嗰一场咧就有呢个导演嚟借票。咁、 哦 啊、当嗰、那个听众，都当嗰个观众去问佢有某啲嘅里面会唔会就系有啲咁嘅意思咧？原来系真系自己过分解读噶咋。 哇！ 个导演就系话冇啊，我其实嗰、那个所谓叫做阿嫂发嘅嗰个梦里面所讲嘅嗰个内容、嗯，完全只不过系符合佢嘅人设，就系、是、佢一个好迷信嘅人。 系， 但系有冇一啲咩寓意，或者有冇啲咩深层嘅意义系冇噶？ 嗱、啊，呢、這个 即系我嘅意思，我又学咗啲嘢啦。我觉得佢就系有时可能个编剧或者系个导演，佢写咗某啲嘢，你嘅听众或者你嘅观众、嗯，你听出嚟同埋睇出嚟嘅，佢系另外一件事。 嗯、 但系 冇 坏 嘅， 冇坏，因为冇压亦冇错，因为艺术嘅嘢就系咁啦。你睇到乜嘢就系乜嘢，啱唔啱啊？ 打到佢个心啊，触动到佢啊，就够。 同埋，我觉得好难得嘅就系佢会思考， 系 佢会思考嘅就系点解你要安插一啲咁样嘅嘢，或者个对白里面有冇一啲言外之音嗱？呢一樣嘢咪就係美妙嘅地方，係 每一個人睇都有唔同嘅效果， 是 是 好 啊、真係好 啦、 啊，好啊，正啊！ 即係等於大家要聽呢一個鄧麗君嘅歌曲一樣嘅話咧，都一樣會有唔同嘅嘢嘅。頭先我哋有講咗有好多首即係一啲好經典嘅歌啦，仲有冇一啲咩啊？我知在乎你啦。頭先啊 ，Michael 啊，中意呢一個呢首歌啦。 仲有漫步人生路都幾好㗎， 漫步人生路都 好啊， 粵語嘅， 粵語嘅都好。係 啦， 啊，仲有一首歌係 你唱出嚟聽下， 用啲 詩。但愿人长久， 但愿 长 久， 呢个好好听。 苏轼嘅《水调歌头》 系啊，点唱咧？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系咪？ 系啊， 系啦、 啊， 就系、 是、 呢一首啦、 啊。 其实咧喺佢嗰只碟里面嘅话，唔单止系有改咗嘅、啊，就系、是、有苏轼嘅《水调歌头》，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即系宋词同埋唐诗，佢、都可以将佢咧就系将佢填咗落去，然后跟住咧就唱到皆知巷闻。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好好嘅，即系当一啲好好听嘅歌曲去。遇见文学，即系文学嘅作品，其实根本就系、 是， 尤其是系以前嘅唐诗宋词，根本就系押韵噶嘛，你可以系唱出嚟嘅。我记得你嗰时候你介绍过，根本就系歌词应该要有嘅一啲点子喺里面，系咪啊？好啦，咁所以其实呢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啦。好啦，好难得，因为其实咧要介绍咁多首。 我想问下咧，阿家婆 系。 邓丽君好似冇乜快歌喎，系咪？ 有 边首啊？ 你的意思就是那些 disco 的快歌 disco 的快歌 他是 少 少 的 他是 少少 的 真的少 的真的是以抒情为主的 是啊他的声音真的很漂亮很甜 那你第一次要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是你几多岁和在什么的情况中 记得 吗 我想是你家里收音机 哦 是啊 大人听可能 是 啊听到 是真的很好听 客家婆剪的后害羞因为是姐姐的我家里因为我姑姐 很喜欢邓丽君 我姑姐很喜欢中意听歌，所以其实我以前咧屋企咧就 系 有一个类似系一啲又唔系留声机，留声机就大家都知道要搞噶啦。佢、系有一架嘢咧，零零丁丁系有唱盘啦，同埋另外嗰一边咧系收音机嚟嘅，两样嘢夹埋一齐啊！ 我都有啊。 有冇？ 有 成嚿嘢， 下边就系收音机，上边个顶就揭呢个唱盘。 冇错， 系啊，系啊， 系 啦、 啊。 咁真係好 有個膠蓋㗎嘛，見到個膠蓋。 係 啊，但就冇喇叭嘅，因為就收機裏邊。 我嗰個直頭唔係你呢個應該係厚少少㗎啦。我係直頭係一嚿嘢，我應該要點樣講咧？佢好似一個櫃咁樣嘅、一個我哋以前細個嘅酒櫃。 哦， 只係細細個嘅，好舊㗎啦。我仲記得嘅就係個喇叭嗰個位嘅話，前邊係藤織嘅，係 啊 係 啊， 藤嘅嘢，佢擺個喇叭，咁個喇叭當然喺後邊啦。咁人哋跟住咧就係佢要咁樣揭開一個蓋，喺左手邊嘅話就係一個唱盤。在右手边就是一个收音机、收音机呢是长期坏的。是是你这个应该是小老宝。 不是小老宝来的。 我不是说小老宝。我一定要尝试告诉你好开心。跟住有无数这么多个不同类型的一些唱片。最多最多的是邓丽君。 正。 跟住就会逐隻逐的听。以前还有我们的唱片就是那些黑胶、是有歌词的。 是 因为这样的话你学 咗有好多嘅，就係、是、啲字 係 啦，喺國語或者普通話嚟講係點讀嘅、點唱嘅、 哎， 以及就係唱歌啦、可以學啲字啦，同埋嘅就係你會覺得佢就係成個晏晝就係咁樣會聽啲歐西流行曲啊，聽鄧麗君啊，聽昆曲啊，乜嘢都聽。 仲有啊，客家婆，以前啲舊唱片，因為佢大張啊嘛，嗰個封面係有啲海報啊、相啊， 冇錯， 咩歌迷會入會表格嗰啲咁樣嘅， 入會表格我未見過喎、 啊， 有㗎， 唔、 啊、 知係咪俾人掹曬？ 你嗰啲應該俾人哋掹起曬，係 啦、 啊，係咪？ 我想問一下咧、你細個聽唱片咧，你係咪坐喺地下，然後 坐喺地下 攤曬啲唱片喺度啊？再戴住個 headphone。好似好有 型，冇 headphone， 翹住對腳咁樣啊！ 冇 headphone， 坐喺地下， 係啊， 坐喺地下，跟住攤到成地都係、 啊啊， 有時聽呢一隻，諗、起另外一隻又聽，係啦、 啊。 咁、 啊啊、 當然啦，齊明嗰陣時候，譬如可能係講緊，如果你係聽鄧麗君嘅話，仲有姚蘇蓉姐姐啦，係嘛，仲、 啊、 有尤雅啦，好、 啊、 多呢啲嘅， 係啊， 崩楞，即係我覺得真係應該要揾翻嚟聽，青山 有冇聽？ 青山都有，真係留得青山在，你咪話劉家昌等等係嘛、 啊？ 所以咧真係好開心嘅。好啦，咁而家我哋嚟嘞噃，教下大家嘅就係咧《永恒的邓丽君》佢一啲经典嘅歌曲， 究竟 系啦客家话系点讲咧？好，第一首三个字嘅，你头先一嚟就已经讲咗嘅就系甜蜜蜜啦， 甜蜜蜜 点讲？ 甜蜜蜜， 甜蜜蜜， 蜜 系啦，甜蜜蜜就系甜蜜蜜啦，甜蜜蜜。系啦， 咪咪 好。第二个，我哋就话全球华人冇人唔识唱，甚至乎唔系华人都会识唱 嘅。月亮代表 我 的心， 月亮代表艾鸡蝉， 鸡蝉啊， 系啦，艾鸡蝉， 月 亮代表艾鸡蝉， 月亮 代表艾鸡蝉， 艾鸡蝉， 冇错。好啦，第三。剛才你哋有讲到嘅，琴日你喺片段人家都有用过四个字， 小城故事， 小 城故事点讲啊？ 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故事， 小 城故事，小城故事。 好深啊！今日 系噶，梗系要啦。你哋学咗咁耐啦，都应该升班啦，系嘛？ 我唔想升班。 都仲系讲啲一二七我啫。咁你咪唔好答咯，阵间。 唔得、啊。 好啦，第四题，头先有讲到嘅就系我只在乎你。 哇！ 点讲？ 危之在乎你， 危之在乎，在乎而， 危 之 在 乎而， 在 呢首歌真系好好听， 哦 嗯、即系会起鸡皮。 其实首首都 系，系冇错。 仲有一首我头先冇讲，叫做 你怎么说？ 何日君再来都好 听， 一流啊！ 好嗱，跟住下一首嘅就系话头先你讲嘅就系我哋要改字嘅就系苏轼嘅嗰首系 《 叹烟燕长叫》， 叹 烟 燕长叫，但愿人长久。 长 呢句嘢真系好好用，系咪？下一句就 千 里共 婵 娟啊！叹烟燕长叫，系啦，好，第六个啦噃，忘记他点讲？ 忘记他， 他又咪忘记记， 记 系啦，或者你忘记他啦，系啦，有得你方便啦，忘记他， 忘 记记，记就系佢啦，即系忘记佢，忘记他 ，OK， 好啦，第七啦噃，夜来香。呢首歌我都觉得好听噶， 冇错， 好上海嗰啲啊， 夜总会啦， 系啦，我真系好似夜总会，系喎， 喂，搵日我哋去夜总会 咯，好许文强啊，系咪啊？好， 夜来香， 夜来香，系啦，夜来香，系啦，夜来香。好啦，第八个我好鍾意呢一首歌曲，其实呢啱啱喺上个礼拜嘅爱好系列呢我介绍过嘅千言万语。 哦， 正啊。 点讲啊， 千言万语。 千言万语。 千言万语。 是啦，千言万语。千言万语。好难开。 千言万语。 真系攞命。好啦，第九题啦，第九个就系你怎么说。哇！呢首又好正啊，经典啊！你怎么说点啊？点讲啊？ 你怎么说？ 好，其实好简单嘅，你攞命讲， 你攞命讲， 攞命讲，怎么就系攞命？攞命啊？即系点啊？系啊，或者系怎么？ 你攞命讲， 你攞命讲。最后尾呢一个啦，就是我头先有讲到嘅，就系粤语嘅歌曲，其实邓丽君都唱得好好听嘅。呢一首系《漫步人生路》，点讲？ 漫步人生路， 好好啊！漫步人生路，漫步人生路，系啦，人生路， 上路， 上路 得唔得？好啦，我哋嚟啦，重复一次啦噃。好，第一个 张张同学啊，我今日咧真系乱出发糟。 系，我知啊， 我乱出九糟啊，系咪？ 好简单啫。 好，准备。 永恒嘅邓丽君第一首甜蜜蜜， 甜 蜜 蜜， 月亮 代表 爱的心。 小心姑苏爱是在乎你贪恩人长久忘记记一来向千年万语一路命讲万般人生路。 我刚刚好像想好像上个西班牙好像上个西班牙 不是啊，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 我想我想 我想我想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 我想 我想我好啦，永恒的邓丽君第一首问题，你哋叫咩名 字？孟强， 我知 你，我知系咪？好啦，第一题，抱持衰 孟强， 五四 三，艰难人长久， 冇错，苏轼《水调歌头》嘅边首歌就系但愿人长久。 我查咗佢先。 好，第二，广东人俗语话便便，我知。 便便 四 哦，嗰啲夜来香， 冇错啦，叫夜来香，其实我哋叫夜香。第三题由陈可辛导演，孟强 甜蜜蜜， 冇错。黎明、张曼玉主演嘅电影叫乜咧？就叫做甜蜜蜜嘅吓。第四题，上星期爱好系孟强 情嘅万语， 冇错。客家婆揀咗边一隻歌系邓丽君嘅电影？唔系呢？佢已经答咗啦，唔使紧张，唔使紧张。第五题歌词，我没忘记你五。 忘记他 错，我会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是来自哪一首的歌词的呢？ 好惨， 唱埋俾你听。我会忘记你，忘记我，我知 系咪Elon Musk讲啊？ 错，搞错啊！连名字你都说错，孟强，孟 讲 四个字，四个字， 三岁故事， 你攞咩？ 你怎么说？ 吓，你走多少啦？ 冇错。 咁我咪讲咗 Elon Man 讲啦。头先我咪第一次我咪答 Elon Man 讲 啦。Elon Man 讲啊？哦 ，OK OK， 你呢份俾翻你。系啊，我唔想听到你话咩 Elon Man。OK， 好啦，第六题，一首全球华人都一定识嘅 情歌， 孟强五四三。 情景慢 一 首， 错错错，错太平和街市 系啱嘅。音乐题，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不知在哪里。边首歌？孟强， 我知。 孟强， 我知。宝达， 我知。在乎你， 我知。在乎你系啱嘅。好啦，寻日片段人家最后，我知。忘记记冇错啦。粤语歌啊， 我知。万般言先录， 好好。仲有咧， 我知。小说故事， 好嘢。你都有今日啊，你系咪好乱呢？哇！你完全 出烟啦， 系啊， 唔系啊，即系字好难， 难啊， 超难 嘅。 O K， 好啦， 今日真系要听多啲好听嘅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成立至今，引入45间生命健康科技重点企业落户香港，来自9个国家，总投资额65亿港元，预料未来几年可创造3200个就业机会。資料顯示，45间企業之中，大約一半來自內地，其次是美國。引進辦表示，會繼續密切與國際企業洽商落戶香港，強調香港具有多項優勢，包括擁有頂尖大學，匯聚不同人才，亦都能夠提供多途徑融資方案，亦都有助國際企業進入大灣區市場。卫生署牙科街症将会在7月起提早至服务前18:00开始初步登记。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新安排可减省轮候程序，初步登记之后可知道诊症时间，但是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无需深宵排队，可能变成提早在中午之后开始排队。 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卫生署牙科服务人手不足，即使日后透过电子派筹不再见到有人排队，但是改为网上预约始终改变不到名额不足的问题。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在同一个节目亦都指出，新安排是治标不治本，市民同样需要提早七个钟去排。他关注日后怎样做电子登记，政府有没有配套措施，期望当局提升医健通应用程式，以同一平台预约不同医疗服务时，可尽量便利长者使用。在北京，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首次介绍灾害风险评估及规划工作成果和应用情况。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郑国光说，普查编制了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图和综合防治规划图，并且制定全国地震烈度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主要江河防洪区防治规划等。至于在评估与规划成果方面，第一次明确了全国高灾选区、高隐患区、高风险区和低减灾能力三高一低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区域，识别占全国陆地面积 2.3% 的自然灾害高风险区，以及首次划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管理的短板弱项区域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44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6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6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9蚊升1.06蚊，腾讯控股363.4系跌2.4。盈富基金18.55跌1仙，美团114.9跌6毫，友邦保险61.25冇升跌，商汤1.55跌1毫，汇丰控股70.45升7.5，阿里巴巴77.4跌6.5，快手57.5跌1.5，恒生中国企业65.94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9，日元155.17，瑞士法郎0.909，加元1.375，人民幣7.225，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5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日經平均指數報38,280点，跌551点。港金报21,59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65.57美元，卖出23,17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就是西环的城西道有紧急维修，去薄扶林方向近住西长街北的慢线是封闭紧的。咁加龙尾就排队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咁另外仲有金粟街有紧急工程，介乎上海街同炮台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翻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声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来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富梅同谷桥的梦想最终又会不会因此而破水？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食肆要走數，零售要走數，酒店都要走數，人人走數，全城走數。 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開始分階段實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應或售賣即棄膠餐具和九種即棄膠產品，酒店亦不再免費提供即棄塑膠洗手用品和膠樽裝水給客人。詳情請瀏覽環保署網頁 epd.gov.hk。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小强。 早晨嗱，咁我上个礼拜咧，重温下咧，就我哋大家都讲咗有好多嘅，就系平时咪可能我哋喂尖寒尖冻啊，唔系好舒服啊，又或者嘅就系伤风感冒啊，咁样就自己就会去买嘅一啲叫中成药。 系啊，贪方便啊。 冇错，有啲系啲散嘅，有啲可能冲水嘅，有啲又可能系拍嘅。 系啊，尽在有糖衣冇糖衣。 系啦，好啦，咁今日我哋会继续咧就讲关于系啲可能系自己屋企嗰度唔知点解阿妈都一定又会有几个守门口嘅一啲中成。总有嘅 ，OK， 冇错冇错， 同大家介绍下。 嗱，我哋好多时候都有机会去食啲热气嘢啦， 一定啦。 咁啊，食完热气嘢又可能会有啲喉咙痛啊， 系啊， 有啲牙肉肿啊， 或者 就冇屎屙，或者大便咧就比较干硬， 干结， 因为其实佢就系上火嘛， 系 啊， 咁所以上火咧，屋企就唔觉得一定呢啲叫病， 系啊。 咁但系佢又未必会有时间去煲凉茶， 嗯， 咁所以咧就透过一啲叫做中成药，佢有清热气嘅，咁、就最常听到有一啲就系解毒片啦， 冇错， 系啦， 一定有嘅屋企。 我想问下解毒片乜乜、又话解毒片，其实个意思系咩咧？ 嗱，解毒咧个定义就系有啲症状，我哋一旦嚟得急、嚟得快，譬如话我喉咙痛，突然间嚟得好急，我牙肉肿，突然间嚟得好急，咁、呢个急嘅现象咧就系叫做毒裂啦， 毒裂啊， 裂性啦，毒性裂性。咁、如果我食咗呢只中药，而將呢一個現象消除，咁、就為之叫解毒。咁、而嗰隻藥，如果佢用有某一隻藥材，舉個例，佢用牛黃呢一隻嘅中藥去以呢一隻藥材為首嘅，咁佢就以牛黃嚟做解毒呢個藥嘅主要成分嘅功效咁嘅意思咯。咁、所以咧， 即係有銀橋嘅，咁即是話佢主要就用銀橋、 銀花同埋連橋呢兩隻藥材，係、所以 兩樣嘢嚟嘅， 係啊，冇錯。咁所以即係話有好多藥方，你會聽到個名叫葛根湯，佢就以葛根為主；麻黃湯就麻黃為主。咁、呢個咧就係嗰個成藥啦。咁如果好似頭先講到呢一隻解毒片咁樣啦，咁佢通常咧都係一樽樽。 咁樣屋企擺喺度，咁又係有啲好似糖衣包裝， 有啲冇， 有啲有，有啲冇，係啦。咁而即係話其實個原理咧，佢製成個藥丸之前，佢必須要將啲藥材咧就配啱咗份量啦，跟住烘乾就磨粉啦，磨粉然之後咧就透過製作咧就將佢形成咗藥丸啦。咁甚至乎你再外邊加咗一層糖衣啦，咁樣就等到即係服用嘅過程咧就舒適一啲， 咁 方便一啲。咁通常咧食呢一啲藥丸啦，咁啊叫做咁啊，主要都係自我感覺，因為你係啊，你自己感覺到， 哇！真係可圈可點啊！你呢句 係啊，因為通常嗱，你去食呢一啲成藥，你拉開個櫃桶，你都係自己揀究竟食乜哦。咁你係啊，你屋企可能有好多種唔係 啊，真係啊，起碼三四種。 咁可能你就係因為有時啊，琴日食嗰啲熱氣嘢，今日咧口有啲乾，喉嚨有啲痛。咁但係啊，不如我試下咧，就食咗呢啲清熱氣嘅中成藥先。如果個症狀舒緩咗啦，咁佢自不然就唔需要覺得要睇醫生啦。 但係真係 OK 嘅喎，係啊，可能如果你食一次嘅話，佢冇事嘅話，我就唔 食，係 啊，係啊，就唔食嘅 啦。我都唔食㗎啦。 冇錯，嗱，正常其實咧就叫做藥到即止。 係 係， 你諗住好聽話跟住個指引去食嘅，其實係冇理論上，如果係病咧係冇錯嘅，但係如果係症咧。咁你就舒緩個症狀。其實病同症嘅定義咧，就係話症狀，我而家喉嚨有啲痛係一個症狀，牙肉有啲腫係一個症狀，隻眼有眼屎係一個症狀。咁可能我其中得一兩個症狀嘅時候咧，就冇影響到你個生活，冇影響到你個工作，咁你就純粹覺得有啲不適，但又未至於係有一種好影響生活工作。 唔會。 如果你有五六種出現嘅時候，你會令到個人好唔舒服。 咁就睇醫生㗎啦。 好唔舒服嘅時候就病。 係啊。 咁病嘅時候若然。可能我哋有陣時都會出門去旅行啦。咁你出咗門嘅時候，可能又未必咁容易揾得到醫生睇。 冇錯。 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帶備呢一啲叫做成藥喺身。 係啊，會啊。 雖然咧佢就未必好似醫生咁針對性可以把到你手脈啊，了解你嘅體質再開藥。咁但係你都要揾一個方法叫做自救，舒緩住個症狀不適先。所以頭先講話呢啲解毒片嘅立場咧，就係對於一啲人有食過熱氣嘢上火，佢就當咗係解藥，咁啊嗱，係咪一定要等到有症狀先至嚟食咧？咁樣，如果有食個熱氣嘢，個人就有機會上火。咁我知道我食咗熱氣嘢，我知道會有機會上火，咁我就已經食咗呢一啲嘅解毒片，就作為係一個對沖，將佢排咗出嚟先。呢個係一種手段方法。有食個熱氣嘢嘅人，基本上都唔分辨話體質嘅問題，佢都有機會上火啦。所以呢有啲就知道自己本身嘅底咧，就係好易上火添嘅。但係佢又唔戒口，佢又好中意食熱氣嘢嘅。咁所以咧，佢就反而知道我今日會去宵夜食。 我預防 食咗宵夜食之前，食定打底先。咁食完宵夜食之後，仲感覺有呢個問題咧，佢又再食多次，就叫做舒緩埋個矛盾。咁佢因為每一次佢用呢個方法，佢都得到一個效益。咁所以以後佢都變成格式。呢、这、一個做法咯，所以有一次我記得我去燒烤嘅時候，咁啊一班老友記咧，佢負責去透爐，另外一班老友記咧就喺度等啦嚇，咁我但係喺度等嘅時候，咁我見到佢哋喺度唔知喺個褲袋度揞一樽丸仔出嚟喎， 派解毒片 係啦， 呢啲真係幾好啊！ 咁我其實我又埋去望下，哇！你哋派乜咧咁樣？ 以為啲咩派對嚟嘅？ 跟住原來，咦？我佢話：，誒，你冇食過解毒片咩？我話點解你哋會打算食咧？嗱，當然啦，即係我自己做呢行，我梗係會知啦。咁但係我要睇下一般人佢哋個目的。啊，你個個都識得伸隻手出嚟去攞，咁你哋個目的喺邊度咧？佢話我哋一陣間準備燒烤啦嘛， 係啊，預防， 肯定會有機會食咗熱氣嘢。咁我又唔想生暗瘡，我又唔想口臭，咁我又想啲大便暢喎。咁所以咧，我哋就去食呢一個解毒片咧，去預防。 但係啱唔啱啊？水常，如果係咁做， 如果佢有食過準備食熱氣嘢， 係啊，佢知道啦嘛， 而佢自己亦 都透緊爐咯。 有個經驗，嗱，譬如話個經驗嘅意思，即係大家都可能做咗幾廿年人，咁佢總係會發現過去食個熱氣嘢之後咧，就有反 應，一定喉嚨痛， 所以佢食咗佢舒服就冇事。但係嗱，當然啦，我哋唔排除有個人咧，佢又冇食過中藥嘅，佢當然佢都會有熱氣啦。 但佢又唔知道佢對於呢個藥個成分或者個功效對自己嘅身體可唔可以即係接受啊？所以你會睇到好多時候成藥咧，通常都可能一日食兩次或者一日食三次，每次可能食兩粒甚至乎四粒等等，又要因應個大細粒啊等等，每一間公司製作都有啲唔同。咁如果你自己對於嗰件事係我知道我自己有機會熱氣，但我又唔肯定我可唔可以承受到呢一個藥性嘅話咧，咁我哋咧可以哦，佢寫四粒，咁你咪食一半咯， 哦， 減少一啲嘅劑量。 但其實你唔試你都唔知噶。系咪？因为你有讲过，你就头先你咁样讲嘅就话，你因为你之前有咁嘅经验嘛。咁如果你唔试过，你永远都唔知道究竟你承唔承受到呢个成 药。我哋能够再结合多少少一个概，即系一个评估嘅方法。譬如话你真系觉得自己都系容易个嘴唇好红啊，个口好容易干啊，真系有机会有呢啲喉咙痛或者牙肉肿，有啲反应，咁你就唔使担心。但系相反，你个人平时可能咁啱又怀孕期间啊，又手冰脚冻啊，个人成日都好攰，怕冻，嗰啲人咧就真系唔好乱试啦，系啦，费事即系虽然你会有机会食宵夜食，但系你特登食一啲寒凉嘅中药落去，会唔会令到你嘅身体再差啲咧？因为中医本身就唔太建议人食一个生冷寒凉嘅嘢。 咁你解毒片嘅话，其实 你 药 都系寒凉噶，冇错。只不过就话 将啲火热嘢降低。 只不过咧，有阵时候举个例，一日食三次，每次食四粒，咁佢就十二粒先至系一日嘅量。 冇错。 咁但系如果我而家唔系病，我系有少少清热 啫。 系啦，我食两粒。我食两粒一次，如果个症状可以舒缓到，咁我唔需要食后面嗰十粒噶咯。 又啱喎。 咁我哋就会安全啲咯。即系如果你虽然你明白个方向你系对症，但系你唔知道自己嗰个量肯唔肯定，咁我哋就由小剂量开始体验。 可唔可以咁讲？如果系嘅话，即系譬如可能，如果有啲你可能食咗两粒嘅时候，佢个症状仲喺度嘅话，咁你就可以根据佢俾你嘅嗰个剂量，可以食翻一粒， 食翻正常一啲， 食翻正常啦。 因为有好多人 试一试先。 嗱，好似有啲人成日都话食药咧，食得多咧就会食纯咗。 系啊， 我真系冇谂过呢啲咁样嘅中成药嘅话，原来你 都 要咁样试。 会嘅，譬如话，因为你食得中药多嘅人咧，咁佢可能对于嗰个吸收反应咧就冇咁突出嘅。因为你成日都食嗰样嘢嘛。 系。 咁但系如果你系真系好少食中药嘅人。又好少食呢啲成藥嘅第一次，咁咩都第一次嘅時候咧，就一定係由少開始。如果唔係，你一下子一急，你翻唔到轉頭。咁當然啦，都係嗰句，如果你自己唔太肯定、擔心嘅，我都唔建議用呢一啲內服嘅方法嘅，因為畢竟成日都講啦，成藥咧，中藥同西藥咧係有啲唔同嘅。譬如话中药，因为佢有寒性同埋温性之别，体质又有虚又有实呢啲嘅讲法。如果你自己唔识得去计算，而真系食错咗，咁就系会有问题咯。咁、 okay. 相对嗱，头先我哋提过一个点，有啲人咧就去食热气嘢之前就打底。咁、若然你唔掌握你自己嘅体质嘅人，我就唔建议你咁做呢件事啦。相反，你食咗热气嘢之后，你真系系啦，你真系有症状啦、你食咪安全好多咯。 我都觉得系、 你就唔好搞 打 底个讲法咯。咁啊，安全少少啦。咁、但系嗱，头先讲啊，食落肚里边咧，咁、有阵时咧，你热气都可能总会有机会有生痱滋啦， 有啊， 喉咙 成日咬自己啊， 系啦，咬脷啦，咬到脷啦。咬到我哋两边个面内壁啦， 冇错。 咁呢啲其实点解会咬到条脷咧？可能条脷胀系啦，条脷肿胀。咁条脷点解会肿胀？就系、是、因为个人里边啲热力咧，令到啲血脉咧行得急旺。 哦， 咁而咧就喺条脷度反映出嚟。咁啊，中医认为咧就泄就为心之苗，脾之外候。所以条脷一肿一胀咧，就要谂两个点。一个点咧就可能系心火盛。 系。 第二個點咧，就係個胃火，脾胃積熱。咁如果有呢啲現象，條脷就有機會脹咯。咁佢脹，但係甚至乎咬損咗個脷，咬損咗個唇啊。咁 跟住就變飛脂咯。 係啦， 跟住用第二啲嘢咯。 係啦。嗱，你飛脂 唔係咩？ 你飛 係 啊，真係 條龍都有蛇。 飛脂起碼搞五日。 系 好痛噶。 如果能够喺有飞机，咁啊呢个咧，有啲人系用呢个方法手段，但系即系佢中意嗰种刺激感觉。 哇，痛到飙眼泪又好爽噶。 点解用盐拿又会有帮助咧？ 系啊，伤口拿盐咯，因为 喺佢 撒唔系啦，撒盐。 嗱，其实如果用中医嘅原理咧，盐咧系咸味， 系 咁啊，嗰个病症本来系有火，所以咸味咧可以有下火。咁所以佢就帮助嗱，现代医学咧就称为呢啲现象咧就系发炎，咁炎两个火字噶嘛， 系啊， 咁佢都系火咯，咁所以佢就 系 有消炎嘅功能嘅，咁啊，但系咧我哋传统比较多用嘅咧就例如西瓜霜， 冇错， 咁啊西瓜霜咧其实就真系同西瓜有关嘅， 真系噶， 系佢真系同， 但系佢冇西瓜味嘅喎， 个颜色都唔同，又冇核 味， 当然啦，我哋而家去买到嘅西瓜霜咧，佢就。是由好多种嘅中药材磨咗粉，嗰啲都係清热嘅药材，再混合埋西瓜霜，就形成咗嗰樽咁样嘅粉啦，咁样。咁即係话佢唔係纯西瓜霜，佢已经係混合一个复方嚟㗎啦。咁而我哋先讲返西瓜霜嘅由来先啦。西瓜霜呢就係要将一个西瓜好我哋切咗佢个盖，切开咗个盖就挖咗啲西瓜肉出嚟。跟住将一种中药呢就叫做芒硝。芒硝呢就好似一啲粗盐咁样啦，一啲矿物质咁样嘅现象。就将一根嘅芒硝就倒咗落隻西瓜里面。咁然之後就將你頭先刮咗出嚟嗰啲西瓜肉咧，就剁翻溶佢，剁翻溶就倒埋落去，倒埋落去咧就將個瓜咧就大咗去到三分二啦，跟住就吸翻隻蓋啦，咁然之後咧就揾個以前就揾啲藤篾咧就將隻瓜盛起啦，盛起咧就喺度即係叫風乾佢，咁風乾嘅過程下咧，嗰、那個芒硝咧本來芒硝呢隻藥喺中藥咧就係、是、有一個清熱，有一個泻下通便嘅。咁而呢个芒硝呢喺个瓜肉同喺个瓜里面慢慢呢就会有一啲嘢渗出嚟个瓜壳个表面。就好似我哋买冬瓜嘅时候呢见到表面咪有啲白色嘅粉末一啲霜。 哎呀 哎呀。 咁佢个原理嗰、那个西瓜霜、 哦。就系嗰啲霜啦。 冇错啦。咁佢就收采咗嗰啲白色嗰啲咁嘅粉末。咁就为之叫做西瓜霜。咁、 哦、 佢有清热啦，佢有消炎啦，佢係有呢一个作用。咁、但係你又混合咗一啲其他嘅中药材係具清热解毒磨咗粉，就捞埋咗呢啲西瓜霜呢就爱嚟呢就係喺嗰个口腔里面呢啲飞脂就即係一啲咽黏膜溃疡啦。譬如话你牙肉肿痛又得，飞脂又得，或者有阵时甚至乎呢啲咽喉里面呢有啲炎症。咁、你都可以爱嚟呢就滋滋喷喷。咁、当然啦，由于病呢总係由里面发出嚟外面嘅。即係话你係心火、就係可能唔够瞓瞓得唔好。你係胃火就是、因为你係食得上火嘅嘢多。但係而家用外面嘅手段、就是、等同于不论飞脂定係暗疮你都係外面见到嘅嘢、但係实际上嘅矛盾呢係里面出现而产生出嚟嘛、所以外面呢个西瓜霜呢係有效、可以舒缓到呢一啲嘅口腔嘅症状不适啦。咁、亦都但係如果你一边呢就用西瓜霜、但係你今晚又继续打边炉跟住又通顶。 都已经咩我已经晒晒飞脂你去打边炉。 点解呢嗱有咩情况下会呢、以前嘅年代好多人呢就唔会自由行去旅行未识。咁、以前就可能多数都是跟团啦。咁跟团去旅行嘅时候，梗系晚晚都玩到十点十一点先翻酒店攞房。 咁早？ 第二朝头早咧就六点钟又 morning call 又食早餐。 哇，好辛苦、啊。 跟住又要转酒店，又要拉夹。咁你个人咧， 走居劳顿， 又唔瞓得惯啦，又夜瞓啦。跟住带你哋去食嘢咧，梗系食一啲火锅啊、烧烤啊，个个都实冇问题啦。呢啲嘢。咁你个人一晚起，第二晚瞓得唔好咧，第三日咧你又开始生痱滋，喉咙痛又嚟啦。所以喺嗰啲时间咧，咁好多人就会特登啦，带定头先讲嗰啲解毒片，一间同埋呢一个西瓜霜，咁、佢就真系爱嚟顶住咯。如果唔系，佢点玩到最尾嗰几日翻嚟？ 啊，取上有啲关于食中成药嘅问题，想请教你。食呢啲药咧，用水送好啊，茶送好啊，汤送好，有冇分别或者有冇禁忌啊？ 嗱，一般常规就一定系水送先。 哦， 系啦，因为水系最简单啊嘛，乜嘢都冇啦。吓，咁啊，但系因为一定要有啲液体送入去嘅。 系， 液体送入去嘅目的咧，就是、令到佢分解吸收容易啲，因为始终一粒丸进入咗去，佢都会扯咗我哋肠胃里边嗰啲水分。如果你唔俾足够嘅水咧，佢溶解唔到，咁成粒丸咧，可能佢真系吸收唔好嘅人咧，就成。成粒又屙翻出嚟， 吓 系啊，会有咁嘅现象噶。 咁所以其实就系即系应该用水就简单啲。 但系汤水咧系另外一个，如果有相应功能嘅汤水咧，我觉得都冇所谓嘅。但系茶咧就唔建议啦，因为茶有机会可能会将一啲药性咧系解除咗。 明白晒， 好。咁其实咧都冇谂过，即系我哋嘅中成药嘅话，谂住有好多嘅话，讲就讲，我哋讲咗两样嘢嘅，就系嗰个你嘅解毒片同埋个细卦上，仲有好多嘅就系嗰啲。咩安宫牛哥都未出场啦，下个礼拜再嚟讲。唔该晒，徐 Sir。 是什么家教？话凡事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是围墙跑鼓励不变，让成怨里万千，早知结尾是徒难庆，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前人讲恩怨由天。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心愿。 官途而废，搜查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听下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人，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咧会有呢个风骚厮打上场为我哋做一啲嘅测验，乜嘢测验咧？一你就会知道噶啦。咁啊，天气多云，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留意天气嘅变迁啦。好，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系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哋系 风霜厮打， 耶！风霜厮打，好啦，开始啦，第二节啊，风霜厮打啦吓，交俾你啦。 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风霜厮打 Queenie， 我系风霜厮打 Rachel， 我哋就系风霜嘅 QR 曲啦。 你知唔知咧？小强哥哥帮你哋咧，两个咧安咗个名啊 ，Queenie 啦就系 Q 啦 ，Rachel 就系 R， 跟住咧就系 Code。And then 我就谂住，至少之后你咪可以教大家煮嘢咧，就系 C O O K 啦，就系 Q 或者唱歌个曲， 唱歌又得， 系啊，曲就系曲个曲， 啊冇错，歌曲个曲， 系 啊，又得，几好啊， 好多用途啊， 好嘢好嘢好嘢，整曲奇又 咁啊，其实咧无限嘅变化啦吓，咁啊 Q R曲今日咧为我哋带嚟一个好得意嘅测验，系咪啊？ 啲嘢真係啲後生仔玩，我佢完全講嗰幾個英文字，我唔知佢 講乜。 好啦，你嚟講下啦。 好，今日咧就到我哋帶個 topic 上嚟，我哋今次咧會講 MBTI 嘅。 MBTI 你哋有冇聽過咩？ 有聽過， 聽過嘅， 但唔知係乜嘢， 咩嚟嘅？ 係啦。 咁咧 ，MBTI 咧就係一個性格嘅分類啦，就類似九型人格咁嘅，就由四個字母組成，用四大指標測出八種性格嘅傾向。 OK， 咁就將人嘅性格咧分作十六種類型嘅。咁 十六種類型 ，OK， 我就係 ENFP 咁樣。 你係咩啊 ？ENFP 係啦 ，ENFP。 而我咧就係 ISTJ， 但喺我哋未了解嗰啲咩嚟之前咧，其實呢啲字對我哋嚟係意啊， 我哋會 火星文字，聽落好似好難入手，好深奧，但其實係好簡單，同埋其實有個好簡單嘅 version 可以清理曬我哋所有的。 我想問下阿 Queenie 啫，首先嗱，你哋玩過啦，你熟啦，我想問下你哋自己玩完之後咧，你感覺咧到唔到啊？即係佢係咪真係可以反映到你自己感覺個人格啊、性格啊等等等等？ 嗱，呢個戴翻個頭盔先，因為唔知呢樣嘢咧， 除翻落嚟。 O K O K， 叻女叻女， 我掛住先，掛住先啦， okay, okay. 我掛住先，係啦， 喂甩甩地 喎，戴翻戴翻戴翻， 你由佢啊！ 嗱，因為咧呢個 test 咧呢個測驗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對我嚟講係頗重嘅， 點解？ 即係我咁多年嚟都係一個 ISTJ， 同埋佢都真係幾反映出我平時可能同人溝通，我嘅取向我係會中意啊，可能少啲人一齊傾偈咁樣啊，就唔係話太中意好多人嘅 party 啊之類咁樣。咁佢都好反映出我日常生活嘅一啲小細節嘅位，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幾準嘅。咁就睇下大家一陣間，我哋都會睇下透露一下先，我哋係會再同大家做一個少少嘅測驗，一齊去揾大家嘅 MBTI 係咩嘅，係、 咯。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準嘅。 係， 我 你係 ENFP， 係我覺得超準直 情。你係點嘅類型嘅人啊？ 係啊，我係。熱情啦，中意社交嘅，然後會多朋友啦，同埋 creative 啦，唔係咁中意跟係啦，唔係咁中意跟規矩嘅人咁樣。 咁你哋兩個咪兩種類型唔同嘅人， 我哋好相反嘅，其實 我哋四個字都相反。 四字都 犀利，你哋好大胆嘅，摆埋我哋两个一齐。 系啊， 诶唔系啊， 有个突碰撞， 啱。即系其实你讲紧呢一个嘅话，如果大家嘅理解嘅话，就系而家好兴嘅，尤其是后生仔，成日都会作为一种大家沟通嘅语言。我可唔可以咁样解？就 系 叫做十六型人格啦。 系啦，亦都可以系而家社会上咧，即系我哋认识一个新嘅人嘅时候嘅一个指标嚟嘅。因为我开头喺大学识人嘅时候咧，我哋好经常第一个问。就是問、啊、你叫什麼名字，跟住第二個問題就是、啊、你 MBTI 是什麼，咁就聽到就知道、哦、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應該怎樣跟你相處、啊、我跟你會碰出一些什麼火花這樣 咯，幾好啊， 可以應用在什麼的地方呢，可不可以讓我們了解多一點呢，即是不是即是紅到，如果我聽你這樣說，我是像什麼呢，是像我們以前上一代的，就是第一句你是叫什麼名字，第二句的就是、欸、你是不是雙魚座的、即是等於星座， 又或者你是不是屬雞啊屬狗啊 你再上一代， 上幾代， 即係十二生肖啊，十二星座啊，嗰啲咁樣咯，係咪啊？ 即係都會話，哦，你咁樣好處女座， 係 啊， 咁你哋就話，你好 I 啊， 係你好 E 啊，咁樣係啦， 哦， 係好。 好 common 到好似 How are you 咁样咯，即系我哋会讲咯。 咁所以我哋大家都应该认识多啲啦。 嗱、啊，会唔会夸张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嗱，我哋以前咧系曾经，我真系我唔想透露系边一间公司啊吓。佢、哋要请人嘅时候咧，系睇下嘅就系你系咩星座嘅、 啊， 究竟呢个节目里面几个人佢哋夹唔夹？ 我哋真系试过， 我真系试过， 是啊、 我系因为嘅就系同个老板夹，所以佢先请我。 咁啊唔系嘅，你都有你嘅才华嘅。 咁啊未必，我觉得 嗰啲后话啦。 系啦，嗰啲后话，佢至少要你有冇才华，我唔重要啊。你究竟同大家夹唔夹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好有才华，但系你同人哋闹晒交嘅冇用。 但系星座十二个月好阔噶， 十二系啊。就總之佢就係佢揾啲嘢嚟去依歸，即、係作為一個根據嚟去請人。 所以你嗰個咧又要答問題啦，深入去了解性格咧，可能係準啲添嘅。即係如果比起啊，我自己覺得 好啦，嗱，十六型人格嘅話，會唔會或者應用喺你哋知道嘅就個範圍裡面嘅話，都好廣泛，會唔會啊？ 會啊會啊，即係揾工啦，即係而家係好興噶。我其實我自己就係咯，因為做完嗰個測試咧，佢就會同你講你係適合做咩類型。 哦，即係你喺揾工嘅時候就跟翻嗰個性格，但係老闆唔會問你啫，即係我。 請你嘅時候，佢需唔需要 咧？但係咧有啊有啊，原來而家韓國咧有一個招聘嘅平台咧，係要你附上你嘅 MBTI 性格，係啦，咁就。等啲老闆睇到你係咩 MBTI 咯、uh-huh. ，甚至誇張地有啲工話、哦、我要請呢一個人格嘅工。 即係佢哋真係好依賴呢樣嘢喎。 係好依賴，韓國係好 into 呢、這個。 咁、okay. 可唔可以呃人㗎？即係真係唔應該。但係譬如如果我諗啊，你係啊，你份工 請 創作總監，我梗係話自己 creative 啦，係咪先？即係咁講。 咁就佢哋 咁知道啦， 聽到啊！ 睇呢樣嘢唔係就係話做嘢都會 check MBTI 嘅，因為我有朋友就係讀國際學校啦。咁佢同我講，佢嗰間國際學校係韓國嚟嘅。咁佢嗰間國際學校咧分班嘅時候，啲學生分班係會根據翻學生嘅 MBTI，、尤其是睇下你係一個外向定內向嘅人呢一、這個準則嚟分班嘅、即係可能外向嗰班人咧就一個即係、就是、全部冚唪唥塞曬同一個班，而內向嗰啲就係另一班。 我都覺得冇必要， 係有呢 件事，讀書啫嘛， 唔係同埋外向內向互相即係影響嘅啫嘛。 所以就係咁樣，就係、是、偏偏就係一個非常之可能九成九都係外向嘅人，塞一兩個內向入去，就希望 佢 哋 外向 帶動佢哋， 有好多呢啲 溝翻雲， 係啊係啊，好、多呢啲嘅測驗。 我淨係睇過一個 Korean 即係韓國嘅 dating app 咧，佢係要你填埋 MBTI。 哦，呢、這個係啊係、啊嗯。其實咧點解會興起咧？喺韓國就係、是、其實係。Covid 嗰陣咯，大概2020嗰陣就好火熱啦， 因為嗰陣就係大家冇得出街，然後大家想配對喺嗰啲交友嘅 app 交友 app 係啦，咁佢哋就會寫低自己嘅 MBTI 係咩，咁就因為佢哋會有好多哦，我呢個類型嘅人係中意呢個類型，一見到哦 match 啊，咁我哋就即刻好似好投契咁樣， 冇錯， 我有嘢問有嘢問。我想問咧，呢個係邊個發明㗎？即係呢 件，好似一對母女發明嘅， 有冇咩權威先？ 佢個名來自一對母女 嘅，其實係好有權威嘅。咁其實 MBTI 咧，佢嘅全名咧，英文名係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啦、中文就係馬爾斯布里格斯性格分類法。咁、其實佢係喺1944年由美國作曲家 Catherine 同埋佢個女 Isabel 咧、一齊提出嘅，係一個心理學經過好多研究。有啊，好多年嘅演化、变出嚟嘅一个有系统嘅问卷，同埋一个分类咯。 1944年，你嗰个年代系嘛？ 啱啱你出世， 你识唔识嗰对母女？ 啱啱你出世， 我嗰年去咗英国， 有冇认识到？ 唔知呢个 Maya夫人，Maya夫人。 如果唔系，我冇理由唔知。 嗰个 Catherine 系咪你朋友？ 前度系前度。 喂，嗱， 但系我又想问下阿 QR， 阿 QR 嗱，我喺网上见到无数个。咁多嘅关于 MBTI 嘅测试啦，有小问题、多问题、大量海量嘅问题都有。其实点边一 set 问题有冇指定啊？定系决定系随便嘅咋？ 嗱，最正规或者大家最普遍接触到咧，就系有一个系要做十分钟嘅，有90几条问题嘅。咁、嗰个就真系可以好 仔细咁， 好仔细地去判断出啊你最倾向嘅 MBTI 人格系乜嘢。 嗯。 咁但系今日同大家我哋即将会玩嗰个版本咧，就系一个非常 浓缩版， 系浓缩版简化，系。 check 去試下你哋最表面嘅 MBTI 係咩，可以作為一個小小嘅參考咁樣。咁之後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咧，可以自己自行喺上網再揾，再做一個比較詳細啲嘅 MBTI。 係啦，其實我覺得 Queenie 同 Rachel 講得好好嘅，就係呢一樣嘢嚇，記住唔係啲咩精密嘅科學，雖然係經過好長時間嘅，就係心理學方面嘅一啲嘅。 四年 咧。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大家作為一個參考，係啦，咁就會可以會好啲嚇。好啦， 唔代表係唔代表你呢個人係咁，就一定係有呢啲行為， 係咪㗎？你哋頭先有講到，就話 我係戴翻個頭盔。 佢除個頭盔，我哋都有移嚟移去嘅。我戴完，我而家俾你戴翻， 我都戴翻一下。 係啦，我想問嘅就仲要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隨住人嘅年紀，又或者有啲咩嘅話咧，都會有轉變嘅。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咧？ 係啦，即係因為時間上咧，你可能經歷過唔同嘅難關啊、挑戰啊，或者你喺生活上遇到啲唔同嘅人嘅時候咧，你個性格會隨住時間改變嘅。即係可能你之前嗰一刻，譬如 Rachel 而家係 ENFP， 咁可能佢下年我再識佢嘅時候，可能係唔同咗，可能變咗一個 ESTJ 咁樣嘅，即係可以咁樣嘅， 即係可能出嚟做嘢我。被人磨滅咗咁樣， 冇咗以前，冇咗團火， 變咗細故咗， 係啦，可能圓滑咗， 係啦， 哦，咁即係成日越耐唔耐嘅話，你都可以再做多次，會唔會啊？就會得出入唔同嘅組合啦，就即係代表你當時嘅嗰個今日心理狀態係點樣嘅，係咪？咦，咁幾好 人話日頭同夜晚都唔同， 唔係㗎， 好邪啊，好邪啊， 變法喎， 咁搞嚟做乜嘢啊？下週又唔同。星期日又唔同，星期日又唔同， 即係好似食藥咁樣， 所以有排玩 即係精神分裂啊！真係 好啦，嗱咁今日我真係非常之興奮，因為咧我聽我聽咗好耐， 冇錯。 而頭先咧有個介紹嘅話咧，亦都見過嘅，就喺網上咧真係好多嘅。我咧就真係唔好彩，我見到嗰個咧係百幾條嘅，百幾條點玩咧咁樣？好彩今日咧就阿 Queenie 咧同埋 Rachel 咧，即係我哋嘅風騷師打咧，就有四題問題嘅啫。咁我諗除咗我哋三位之外嘅話咧。而家聽緊我哋風騷發會人嘅所有聽眾都可以玩，可唔可以係咁要同我哋介紹一下係啲咩嚟？係情景題啊，定係啲咩嘢 ？Queenie 都算係一個情景題嘅。咁一間我會問一條問題啦，咁就會有兩個答案可以俾大家揀 A 或者 B，你只需要揀究竟 A 打動你多啲啊，定係 B 打動你多啲咁就得噶啦。 好， 純粹作為一個參考去測出你。 屬於邊一 型？屬於邊一類型嘅 MBTI 咁 ？OK， 好 啦，嚟咯 噃， 嚟咯喎，咁好啦，第一題，咁你喺以下呢啲嘅情況係點樣獲得更加多嘅能量咧？咁 A 咧就係你自己一個人獨處，即係可能你喺屋企自己打機、煲劇、煮下嘢食、做下家務嘅。咁 B 就係出去同朋友玩，同屋企人一齊相聚食個飯，落 club 落吧飲杯嘢咁樣。你哋系会中意边一个情形呢？ 但如果两个都中意咧， 拣你偏向嗰、那个，即系、哦、其实人咧系两个都有嘅， 系啊系啊， 又系你偏向边个多少少咁 样。好 ，OK， 我拣咗，我拣咗。 如果系。如果是第一個就是你就可以寫低 I 啦。 哦，第一個就是 I， 即是自己一個人嘅， 獨處嘅就是 I， 即是獲得能量是獨處嘅時候獲得能量嘅就是 I。如果是揀 B 嘅 出去嘅咧就係 E， 就係 E， 好。 好啊。 咁啊 ，Michael 係 I， 係 I。好， 我哋啲聽眾都可以一起寫低一起玩啦。 好， 好。 咁大家 第二題啦， 準備好第二題。 第二題啦， 就係當你學習新事物嘅時候，你係傾向第一。天馬行空，中意開放性思考嘅，即係中意自己諗啊，唔想俾嘢框住嘅，定係第二種依照經驗，需要明確方向，即係可能有個說明書，我跟住係啦。咁如果係第一個咧，就係 N， 第二個就係 S。 N 學一樣新嘅嘢啊 ，N for no，N for Nancy，N 啊 ，N 我都係 N，E N。 咁樣 係咪學一樣新嘅嘢啊？呢件事 係啊係啊，即係你學嘢中意。自己諗啊，定係中意有嘢跟 跟翻本書啊，跟翻個老師啊嗰啲。 我中意有嘢跟。 好， 有嘢跟 就係 S， 就係 S 啦。 中意跟就係 S。 OK， Sarah。 好 ，Thank you， 大 寫咗。 OK， 得啦。第三題。 好，咁第三題就係當你去溝通同人溝通嘅時候，你係會想第一個情景，你係會中意睇咗件事有冇一啲好合乎邏輯或者公平性嘅一啲嘅討論空間啦，定係？第二個情景就是你會確認了對方的感受先，希望可以跟他和諧相處，先再講你想講的嘢。 請重複一次。 第一個是咩？ 第三題。 好，第三題咁 講翻第一個情景啦，就係、是、你係會 prefer， 你係會傾向於睇下呢件事自己佢本身有冇邏輯，佢係有冇公平性嘅任何呢啲嘅討論空間，定係你係會想考慮對方嘅感受，即係佢你會諗，嗯，佢會唔會中意講呢樣嘢啊？佢對於呢樣嘢會唔會唔開心啊？跟住 你先諗咗對方嘅感受，然後先同佢討論。 我揀人，我揀對方。 個問題係乜嘢？即係其實佢係乜嘢？唔係啊， 即係當你溝通， 當你要去溝通嘅時候，係係。紧要系个逻辑啊，定系紧要对方嘅感受？ 系啦， 系咪咁讲？ 即系可能万一哦，你同有嗌交，你会觉得我嗰个逻辑系啦，要拗， 定系谂咗？我如果同佢讲，佢会唔开心咧？ 系啦，系啦。 诶，我就 讲， 如果第一个就系 T 啦 ，OK。 如果系第二个诶，理咗对方感受先啦，就系 F。 F， 我通常都唔理人哋感受 嘅。我知啊，我知啊。 Okay. 你有理过我的感受咩？ 我知道，所以我觉得我想起你，我就会拣 T。我本来我以为我自己好有逻辑，但系就冇。好，第四题啦 ，B B 嚟。 第四个咧就简单啲嘅，头先嗰个可能难少少。第四个咧就系你出去旅行嘅时候，你通常会点呢？第一个，列好每个行程，并按照计划去进行。即系哦。我呢個 第一日去邊度？ 八點點樣？九點點樣？ 喺邊度食嘢？喺邊度買嘢？係 啦，係啦。第二個就係、是、哦，去到先算啦。當係啦，計當日嘅心情。 第一個 即興嘅。 第一个，你系第一个咩？即兴 嘅，系啊，你中意即兴嘅，我中意 plan 嘅。有 plan 就系 J 嘅， 有 plan 系 J，OK。好， 中意即兴啊，有突发嘢会开心啊，嗰啲咧就系 P，OK。 好， 出咗啦， 我已经得到啦， 我都系。 好，好，各位听众有冇一齐写低咧？ 系啦 ，Michael 先啦，你 嗱，经过咗四条之后嘅话咧，所有嘅听众咧都会得出有四个唔同嘅英文字母嘅，而英文字母嘅嗰个 sequence 其实都紧要嘅，系咪？系啦，即系其实就第一条就系即系系乜嘢啦咁样。好啦，得出四个英文字母嘅分别系有点样嘅系 小强 Michael 啊 ，INFJ，INFJ， 咩 INFJ 系啦，小强 我系 ENFJ。 ENFJ 就系小强哥哥，好啦，咁 Sarah 姐姐就系 ISTJ。 哦，你同我一样啊， 所以我都话我夹噶啦， 系啊， 一样就夹嘅咩？系咪啊？ 系啊， 唔好理我哋， 系啊，一样就夹嘅， 我归你， 我唔要啊。 好啦，嗱，究竟得到呢一个咁啊，代表啲咩嘢嘅话咧，就要留意住， 下一次先。 系 嘛？ 你想唔想我哋今日讲少少？因为其实系咪讲唔晒啊？如果系嘅话，惊时间唔够啊？ 我可以好简单咁讲。 讲咗我哋三个， 系可以讲咗你三个先啦。即系可能约咧，就好似我咁样啦，即系咁完美嘅人，我哋一位一样嘅。 你睇医生啦，你叫你睇医生噶啦，唔好睇妇科啊啲啊， 睇小儿科应该睇， 或者睇兽医都 嘅。我哋都系啲偏理性嘅人嘅，我哋都系会好中意会有规条、会有规则咁样生活嘅，即系我哋会好自律嘅做嘢嘅时候，亦都好识得谂嘢、好识得分析嘅逻辑，我哋都系会识得思考嘅人嚟嘅，所以都系好人嚟噶，好人嚟噶， 最中意系呢一句。你冇事啊嘛，你冇事啊嘛，小强哥哥。 ISTJ 等于好人， 真系噶， 讲笑就讲笑啫。 简呢个系简化版，仲有好多嘢嘅。 系好， 跟住要分析嘅就有 啦。Michael 先。 我发现咗一样嘢，三位嘅共同点都系 J 嘅，都系有 planning， 系咪啊？ 梗 系 啦， 系啊， 系 啊， 在控制内啊嘛，好多嘢。 系啊，好啦，咁啊先讲讲啊，仲有就系阿 Michael 哥哥。佢系乜嘢？ 佢系 INFJ。其实咧 ，INFJ 咧系呢个世界最罕有嘅人格，喺人口入面得1% 嘅。 哇！ 系好事嚟嘅， 我觉得有几好啊， 我觉得好事， 特别咯，真系。 系咩？ 哦， 系啊， 个个都特别嘅咧，你咁讲。 但系得 1% 啫， 佢特别啲， 系啊， 仲睇个样特别啦。 阿小强啊，到小强， 系啦，特别都未讲完。 點特別法即係會通常咧呢啲人係會呢個類型嘅人格係中意適合做心理學家嘅。 哇！即係了解人哋嘅心理。 係啊，中意同人傾偈啊，中意傾聽啊咁樣。 小強， 小強咧 ，ENFJ。 ENFJ 咧其實係一個叫做老師型嘅人格咯。 啱喎， 就係中意即係都係好有愛心嘅，好中意扶持別人嘅。係 啊， 激勵到人哋咧，自己會開心。 心嘅。 真係啊， 非常好。 好啦，嗱，我知道咗我哋三個係啲咩咧？咁啊，當然啦，如果喺屋企嗰度有朋友即係做緊我哋頭先嗰個 test 嘅話咧，唔使擔心。下個禮拜嘅同樣時間嘅話咧，我哋嘅風騷師仔會同大家咧詳盡咁樣去分析一下每一個類型嘅人格嗰究竟有啲咩嘅特別之處啊嚇。相信每一個人都係特別嘅， 冇錯。 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好好地去做自己，當然喺唔傷害其他人嘅情況之下。 冇錯， 唔該你俾個頭盔我。好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同一時間嘅話，要多謝曬我哋嘅風騷師仔，同我哋講講有關於嘅就係十六型人格嘅其他事宜。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表示，投资推广处与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自去年一月起引入45间生命健康科技重点企业落户香港，来自9个国家，总投资额达到65亿港元。預料未來幾年可創造3200個就業機會。資料顯示，45間企業之中，大約一半來自內地，其次是美國。引進辦表示，會繼續密切與國際企業洽商落戶香港，強調香港具有多項優勢，包括擁有頂尖大學，匯聚不同人才，亦都能夠提供多途徑融資方案，亦都有助國際企業進入大灣區市場。國泰航空旗下香港快運即日起推出新的行李政策，由以往的2種票價選項增加至4種。最便宜票價級別的乘客只可以帶一件隨身行李，重量上限7公斤，機艙行李需額外加購，按重量收費，分20公斤和32公斤。國泰航空行政總裁林少波出席股東會的時候說，有關措施是回應客戶在沒有機艙行李的情況之下對機票價格的期望。他又說，集團已經達成今季客運運力回復至疫情前80%的目標，出年首季全面恢復運力的目標進度非常理想，有信心能夠達標。在以色列表明哈馬斯接受的停火提議不可接受之後，以軍持續向加沙南部拉法東部地區發動空襲，據報造成數十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加沙城一間醫院表示，當地一間房屋遭到襲擊，導致一個家庭7名成員喪生。在埃及開羅參與停火談判的代表預料星期三會恢復談判。美國認為以色列和哈馬斯仍然存在的分歧有望透過修訂後的協議文本彌補。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以巴領導人展現出政治勇氣，早日達成停火協議，又說如果持續幾個星期的和平外交努力未能夠達成停火協議，被扣押人員不能夠獲釋。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拉法遭到毀滅性進攻，將會是一場悲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偏東風，今晚風勢逐漸增強。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初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10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671.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6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52跌4仙；腾讯控股362.4跌3.4；小米集团19.04升1.1；上汤1.52跌0.13；美团114.2跌1.3。友邦保險61.25毫升跌，匯豐控股70.4升7毫，

点啊点啊点啊，查唔查到啊？查唔查到啊？ 舅父，经过我反复调查， 系系 抽丝剥茧， 系系 再经卧底分析， 系啊， 再推敲， 唔好讲咁多废话啦！你快啲讲，你查唔查到啲咩得噶？ 舅父，我终于查到啦！ 咩咩？ 我学校即系性价比高女子中学嘅校长， 系系 系未结婚，亦都冇男朋友 ，no boyfriend 噶。 哎呀，实在太好啦！性价比高女子中学嘅校长，你听住啦，抹啲口水先，一定要追到你， 滴到我，滴到我。 哎呀，唔好意思，我要夺得美人归啊！ 转房 到， 郭小珍 到， 你两个听住。依家学校面临，其实我应该系要温柔啲同你讲。依家学校面临咗一个好大嘅挑战，你哋两个会唔会同校长一起迎接呢个挑战，化解呢个危机呢？ 校长，我愿意。 郭小珍，我知你系学校嘅老臣子，你一定要帮我。 校长你放心啦，我读咗两年中一，两年中二，我都唔记得咗自己读咗几多年中三啦。但我一定会攞埋个十年老人奖，先舍得离开呢间学校噶。 乖，朱远芳。你呢？ 是校长。 你会不会帮校长帮学校？ 校长，我肚痛啊。我可不可以去个洗手间先？ 可以，冲去冲去。 好，是。 校长啊， 嗯、 你觉不觉呢朱远芳神色有异啊？ 是，有什么异啊？ 你跟他讲嘢的时候，他一直都不肯望你。 佢不嬲都系咁啊，佢冇礼貌。 O K， 咁就算佢真系冇礼貌啦，咁但你觉唔觉得佢个眼神咧好飘忽啊？ 吓， 佢一定系有啲嘢嘅。 真系，唔通佢真系有疑心？ Over，Over， 咦，冇反应嘅，再试过。Roger，Roger， 啊，我系 Roger 啊。边个 Roger 我啊？边个嗌我啊？ 你个名叫 Roger？ 系啊，我叫 Roger 嘛。 哦 ，Roger 舅父系我，我系朱女啊。 咩事啊？咩事啊？ 校长咧话咧学校有危机，要我帮手解决啊。 吓，咁大件事咩危机啊？知唔知咩危 机？系啊，舅父，如果咧你把握到呢个机会，帮到校长解决到佢嘅问题，咁啊会令到校长对你产生好感。 系系。 咁你咪有机会发展咯。 系系系。不过有咩办法咧？可？ 有啊，就系感 五个字嘅咋。不过如果佢感咁我点啊？ 舅父，你头先第四个感系咩事啊？我唔明 白。哎呀，叫你读多啲书啦，咁简单你都唔知啦。听住啦，现代粤语中嘅指示代词感有两个用法。感表示性质或状态，性字或状态，相当于现代汉语嘅这样 this。第二个解释感就表示程度，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么，你明白吗？ Roger 舅父， 是 是，那你刚才第四个感请问是表示这样定是这么咁啊？ 哎呀，你哪个学校的水平咁差，你转校啦，你专门嚟我哋圣诞老人麻咧，罗南下读中四，我封埋你做班长行长，你估同阿俊俊同班啊？中唔中意啊？ 俊俊 系啊， 真噶 系啊， 正啊！不过舅父，你个圣诞老人马兰路男校系男校嚟噶，咁我系女仔，点搞啊？欸、 有办法啫，嗱，到我啦，你俾只耳仔怼埋嚟啦啊！ 我怼， 系啊，唔怼咁埋啦，咁咪得咯。 嗱，舅父唔系话我话你啦，你咁大个人，又身为圣诞老人马兰路男校校长，你点可以咁求其咁是但噶？你边间学校毕业噶？ 年年，有电话揾我，唔单同你讲嘢。喂喂，系啊，想入我间学校好啊，欢迎。唔讲啦吓，拜拜。 校长早晨， 朱远芳，同我企喺度。 咩事啊，校长？ 寻日你话肚痛啊嘛？去完洗手间，结果你去咗边啊？ 我咪就系去咗厕所咯。 唔系，朱女，我亲眼见到你喺对面嗰间马兰路学校度行翻出嚟噶。 系咯， 有咩解释啊？ 咪咯。 哦，好简单啫，因为咧，当时我哋学校咧呢边啲女厕全部敷晒。 哦。 我迫于无奈咧， 点啊？ 去咗对面男校。 系。 我仲问准男嗰个男校长啊，可唔可以借佢个洗手间？ 咁啊点讲？ 佢就话：诶，得。 嗯。 诶。 用蓝翅得唔得？我话诶唔系好得。咁佢话咁你用我哋嘅女翅咯，咁样咯。 我唔信啦，你讲大话。 朱元芳，我俾最后机会你讲，有冇讲大话？ 啊！你哋唔信我， 梗唔信啦！ 吓、啊，我咁信得过小珍，和我哋做过咗咁多年同学、同窗兼好姊妹，你竟然唔信我？ 朱雷啊，你叫我点样信你嘅啫？阿俊俊话俾我知，你会过到佢间学校同佢做同班同学啊！你还多夺爱，你无耻啊！ 你闹我无耻，小珍你好毒啊！ 够啦够啦，你两个做乜嘢？双眼唔好口，你哋一人少句啦。 朱元芳，我哋从此一刀两断。 吓， 得我走我嘅阳关道，你过你嘅独木桥。 唔得， 郭小珍，是但啦，你咪由得佢过阳关道咯。 唔得啊，我唔识游水啊，我唔行独木桥啊。 哎呀， 有水泡嘅，有水泡嘅。 咁你让下郭小珍得唔得啊？调转嚟行好吗？ 得，除非佢俾晒嗰日佢去广播度嘅签名我啦。 吓， 好啊，我俾晒你。嗱，签名啊，攞晒去用啊，唔要啊我。 好嘢，睇下有边个签名先。梁咪咪都好，杀你呢个咧，睇下先边个嚟噶？马小咩啊？咁料嘅睇唔到个字 啊！嗰只龟咪叫嗰只骑呢龟啊，咪叫马小龟咯。嗱，我觉得佢咧应该文盲啊，唔识写个龟字啊，所以求其签名咯。 垃圾，不知所谓，呢啲烂鬼签名我唔要啊！我撕烂佢。 哇！撕得咁大声啊！你哋去，你， 郭小珍，你要将我哋嘅友谊狠狠撕碎。 好，我哋以后各行各路，互不相干。 河水不犯井水。 喂， 哎，又嚟。 校长你好。 哎，校长你好，随便坐。 哎，咁错当啊。 哎，校长你流鼻血、啊。 唔、哎、好意思，两滴咁多得。醋威牌，系唔好意思， 就咁嘅，我冇错档，你听住啊！我嘅办学团体咧， 吓， 即系性价比集团啊，有冇听过？ 有， 系冇错。佢哋见咧，即系吓，香港咧出生率你知啦，不断咁下降， 系啊， 系嘛，咁今年收生嘅人数又创新低啦，你知啊？嗬， 系啊，知。 佢咧就想拆咗间学校，改为商场嘅。 唉，我为呢件事我都真系几晚都瞓唔着啦。 明解明解。 嗱，其实咧，我系唔想我哋啲同学冇书读又冇学翻，你明嘛？咁所以咧，我想同你倾下啲咩办法，一齐咧就可以吸多啲， 吸， 唉，好似嗰啲海绵咁啊，吸啲同学入嚟嘅，咁啊提升啲同学嘅学习水平咁样，你话好唔好咧？ 诶，梗系好啦。 诶，你啲鼻涕又嚟啊？ 少少啦，左边血，右边鼻水，唔好意思。 捞埋一齐好难睇。 我哋一齐以知识为同学改变命运，以我哋嘅机智改变学校嘅命运，好唔好啊？校长，校长，可唔可以用充满信心同埋好坚实嘅眼神望住我咧？望住未啊？ 睇唔得 啊？ 望晒咗， 好实啊！ 系啊， 阿小青， 吓你？你点知道我个乳名噶？ 唔制啊！我都要知道你个乳名啊！ 我叫虾仔啊，小青我叫虾仔啊。 咁你做嗰个咪叫爹哋仔，佢有虾仔啊。 真系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又见斜阳直照阿妹娇成春花。 咩歌嚟嘅啫？ 令人啊陶醉啊，一双嘅大眼啊晓光华。芙蓉如面更添高雅。 果子啦， 高音啊！ 嚟翻先，果子子好品貌，翩翩风度够潇洒。 好歌， 青山绿水美如画，又见夕阳斜照满。叫成春花，令人陶醉，一双大眼晓光华，芙蓉如面更添高雅。 绝命利诱抛客假尊荣，情重情 亲戚嘛，不甘寄离下，为爱自由，为望与妹组织身家。若能谅我，每应直说重心话。孩乱逢爱惜青春家。 我哋圣诞老人马兰路男校同圣加比女子中学第一次举办联校活动，目的系为两间学校筹募经费，所有善款用晒喺学校老师同埋同学身上。 喺度，我呼吁大家踊跃捐书，为同学谋幸福。依家我宣布第一项嘅活动，人人打排球，现在开始。圣加比派出小珍同学，而圣诞老人男校到底派出边一位同学？马上揭盅！ 佢就系我哋学校嘅校草俊俊。 啊！系俊俊啦！我今晚瞓，喂，我只手开始出汗，喂，我今晚真系开始出汗，啊，点算啊？点算啊？点算？我心砰咁跳，唔得，我唔可以正视佢，我唔可以正视佢，哎呀，我惊俾佢嘅眼神电亲啊！点算啊？ 各位同学，是我。 吓，你是 Objection， 他都不是俊俊，他不是校草嚟噶。 大家好，听住，我是俊俊的孖兄弟。俊俊今天病了，所以嚟不到，由我。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我就是有学校墙边组的进退退。 推推准备发球咯，到底佢会唔会好似佢哥哥俊俊咁开出佢嘅绝技无敌鬼影变幻球呢？真系好无敌噶吓，实在太紧张啦！哦，呢个时候球证掹咗个哨子出嚟，准备三二一， 等阵直入式广告，而家插播。 到我啦，到我啦，系嘛？ 系。 OK， 攞料，攞料，攞。油鸡老尾样样都要攞大立件料， 想 DSE 考得好成绩，快啲嚟攞料补习班，补读精英班，补习班二人同行，三人报读抵呀！ 正啊！好，即刻翻翻嚟我哋嘅人人打排球，学界墙边草准备发球，佢凌厉嘅眼神令人哇好心寒啊！ 哎呀，点啊？仲唔开波？到底佢想点啊？啫 嗱。根据心理学，就是我哋啱啱讲嘅心理学啊，呢种咧叫做拖延战术，大家千祈唔好学啊！据中医诊所专业嘅观察，怀疑退退有肝虚，所以咧佢冇力发球。到底事情发展落去会系点呢？呢、这个时候先听下广告后嘅说话。 喂，虾仔啊，点搞噶？嗰个退退咩事啊？仲唔开波？ 小猪嘅你唔好嬲啦！你睇网上嘅直播点击率，而家砰砰声咁升，每多个点击率，我哋嘅收嘅善款就越多。喂，嚟啦嚟啦，你预备庆祝筹款成功先啦！喂喂喂， 虾仔啊，你对我真系好真，依家我搵得好鬼熟啦吓，唔想做啦。 吓，唔想做咁即系点啊？ 不如咁啊，我哋两间学校合并，叫咩名好咧？ 叫东南西北中法白日梦纪念中学好唔好咧？ 你真叻仔，你神 就咁啦！哎呀，哎呀，留俾啦。好啦，嗯，翻翻嚟啦噃。 真系太过分啦，实在太过分啦！ 咩事啊，小珍？ 估唔到啊，我哋校长咁生性，佢又揾到好归宿就唔理我哋、嗯，我做成只嘢咁喺度等嗰件咩咩退退啊，退退喺度发球啊，真冇用啊，我失败啊！ 小珍唔好咁沮丧啦，我哋不如一齐努力做人，做个有用嘅人。 吓、啊，朱女你唔嬲我啦？ 唉，做姊妹嘅嘢有今生冇来世，嚟唔好理嗰个烂鬼学界墙边草。 即系点啊？ 即系 the show must go on。 The show must， 哦、oh, ，I get the game and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match must go on。 Yeah， exactly， 就系咁样。Let's go， let's get it， go go go 就系咁，由嗰年开始，我努力读书，发誓做个好老师，到今日我做个校长，仲一个好校长，带领我嘅团队不断咁向前，不断进步，包括英文科主任朱磊老师，掌声欢迎 ！Hello everybody, the show must go on。 得得得，行开啊！仲有个就系音乐科老师， 反反复复多次。 Next 有我哋嘅校监虾仔伯伯，请鼓掌。 啊，呢度边度啊？成地饭盒。 啊，得啦，嚟嚟， 我扫下地先。 哎呀，爷爷，你系做校董唔系校工啊？唔好扫地啦。 咩咩咩话？大声啲，我听唔到啊。 爷爷，你系校董唔系校工，唔好扫地啦。 好啊， 妈妈，仪式完咗啦，啲人走晒噶啦。 系咩？ 家姐，嗰个叔叔又企喺球场，佢到底识唔识看波噶？ 哎呀，唔好理佢啦！ 诶，我哋入呢个饭堂度食呢个白送饭。 好啊，好啊，都肚饿啦。 妈妈，个天有个好大嚿嘅黑云，好似想落雨咁。 哎呀，快啲行啊！我咧啱啱掂咗个发，我唔想揼湿个头。 我都湿咗发，系啊，我唔想整湿个头啊。 傻瓜，都唔会落雨啦。 点解呀？ 呢嚿咧，只不过系学校风云啫嘛，冇事嘅。傻嘢，你哋啲。 问我今天袋里仲有几多钱？无谓问我有乜本领，有乜嘢期望？无谓问我家乡边处仲有乜可以？实没有照通街都会记得我名字，同志。这生找得一个合拍好啱意，聆听我的悲哭欢笑，愿结伴同行，同志。 Love 犀利， 一齐参演 系啦， 世界在你手啊， 系啊， 好啦，就系呢首歌送俾你哋两位， 多谢， 系啊，今日你哋两个师弟， 系啊，感觉如何啊？ 觉得今次咧就。學識享受多啲，即係冇咁緊張。 啊，正！ 有咁多位，有咁多位前輩幫住我哋咧，係好安心嘅。 咁就好。 喂，除翻個頭盔落嚟啊！ 頭盔除咗好耐㗎啦， 好。多謝風騷師奶，我哋下個禮拜三再見你兩位，好嘛？ 下個禮拜三同大家再見， 風騷快樂，聽見，拜拜。